死者邻居开枪九成危害。案发在今个月，三名白人警员调查一宗毒品案件，前往女事主泰勒住所的时候调查，期间泰勒男友涉嫌向警员开枪，警员开多枪还击，泰勒身中多枪死亡。大陪审团认为两名警员开枪的理据充分，大陪审团裁决公布之后，触发路易斯维尔有大规模示威，部分示威者焚烧杂物，配备装备的警员同示威者对视。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亦都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天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67点，跌378点，成交金额28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4点，跌14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 ，JS 环球生活14.42跌1.62，腾讯控股508.5跌5.5，美团点评242.4跌7.6，阿里巴巴263.2跌3.8。小米集团20.25跌6毫，盈富基金24.12跌4毫，中国平安80.1跌4，友邦保险77.3跌6.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861，瑞士法郎8.404，澳元5.472，加元5.79，新西兰元5.07，欧元9.0403。每百嘅原兑港元7.354，每百港元嘅人民币87.98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4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7,2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66美元，卖出1,86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慢线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都只系车多少少，好翻好多噶啦。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呈祥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都只系车多少少，行翻好多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啊，非常之塞啊。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但系太子道东啦，去旺角方向九龙城梅船处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拼， 单车旅行嘅速度唔快，亦都唔系太慢，可以去到好远嘅地方，但系同时间可以好有弹性，啲有趣地呢个速度同当地嘅人打招呼系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嘅长者中心， 其实我哋系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俾长者同埋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佢一啲空间嘅时候，成个社会咪改变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美恩，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我唔会觉得我系乜嘢都识晒，每一位同事都有一啲嘢教到我嘅。事关如果当有一日你再唔觉得有嘢系需要学习嘅话咧，你个人真系会好闷好闷。 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早晨啊，今日 Epson 嘅黄耀祖，琴日讲咗。 系啊，早晨啊，所有嘅听众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早早今日请假。 嗱，所以你就讲唔到佢嗰句口头禅啦。 系咪啊？ 你应该头先讲话早晨啊，冚唪唥嘅听众。 冚唪唥嗰啲系同学嚟嘅。 系啦，冚唪唥同学啊，冚唪唥听众啊，咁样吓。早晨啊，咁啊，早琴日预告咗咧，佢就会休假一天啦。 系。 咁所以今日咧就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咧喺度同大家做咧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 系 ，OK，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吓。咁啊，今日有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 最风骚系你。 点解咧？ 应该咁讲，其实我哋今日咧谂住呢个朝头早咧，同大家咧晒风骚啊， 系 啦，晏啲就我会晒风骚。先讲咗琴日桂花田咧，哇，咁大个女啊！你琴日点形容自己话？ 咩 痴心小 fans 啊？ 系啊，真可以咁讲啊！系咪真系痴心小 fans 啊？ 你琴日嘅表现直情系发花。发花发花心啊！ 哦，系 啊，发花心啊！ 因为真系咧，咁大女啦，即系因为好少去访问嘅。 咁啊，俾翻啲浪漫音乐你， 又唔需要 你好似表白咁样啊！而家你直情系， 因为真系学你话斋咧，用小 fans 嚟形容都啱嘅。但系之前咧未系 fans 嘅。 琴日见到边个话俾人听先啦？ 未系一个小 fans 嘅，但系咧， okay. 我接触完之后咧，我觉得哎呀，好似好我嗰啲叫咩啊？ 唉， 偶像仰慕嘅嗰啲嘅心态， 咁不如我帮你加一句先啦。首先我哋琴日咧，因为我哋有呢一个风骚家庭保卫队啦， 系我哋做进行呢个访问嘅。 系啦，我哋咧呢几个礼拜，其实我哋有同好多嘉宾做访问嘅，我哋好多保持神秘先。但系琴日呢个咧，忍唔住想抢先透露，琴日嗰位就系田北俊， 系 啦，咁咧就阿大少，咁咧阿桂花田咧，究竟喺个访问里边发挥咗啲咩？你跟佢自己讲，我帮你补出个花边先。 哦， 话说咧。我哋录完之后咧，影相啦，各位观众，你知唔知啊？冇你份啊！我唔同你讲啊！我话俾你听，各位观众系啦，你知唔知啊？咁啊，有一个女主持咧，佢就趁住阿田少咧行开咗啦，影相啊，准备影相嘅时候咧，佢竟然喺度问我：啊，我咧究竟系继续扎翻条辫好啊，定系放条辫出嚟披头散发好啲咧？然后就决定喺只手指喺度翘住。手指咧翘住自己条边咧，好似人哋嗰啲咩阳光柠檬茶喺度玩紧咧。哎呀，遇唔遇到佢咧？ 究竟点咧？系 啦。我未点为之靓咧，点为之好？ 冇见过啊，有咁样啊，无端端手足无措扮缅甸咁嘅样啊，真系 咩扮缅甸啊？ 扮缅甸咯，即系好似好怕丑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应该点样着？ 你明唔明啊？咁呢张相可能得一次，可能亦都系最后一次噶嘛？你唔知噶嘛？系咪先？咁你 我真系猜过你大吉利是啊！同人哋影张相，跟住话可能系最后一次，真系。 咁可能未必有机会再咁样遇到噶嘛？ 仲讲真系， 唔系即系未都遇到啫。咁所以好珍惜啊！究竟啊咁样样之好啊，定系咁样样之好咧？哦，都系唔理啦，都系 快啲认叻先啦。琴日你觉得个访问里边吓 系好成功啊！ 琴日桂花田简直系发挥咗一切。 我觉得咧，佢对于啲小妹妹，即系对于我呢啲咧，好有诶，好 Hello， 我觉得佢 小妹妹喺边度啊？ 我觉得因为佢形容你记唔记得佢形容咩啊？ 佢讲咩啊？ 你两个啊，哎，我仔女仲大过你两个。 系啊，冇错。我琴日听到都我都好开心。 我都心花怒放，你明唔明？ 唔系，我有 check 过噶，好似其实差唔多。 系咯，咁 差唔多。 但系问题佢一嚟已经话佢啲仔女大过我哋啊嘛，咁即系话佢喺我哋喺佢眼中，我哋 好 年轻 咯， 系咪先？系啊，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咧，啊，原来。同啲大人物咧，我見阿曾志豪咧，佢好恭恭敬敬嘅，因為咧，即係佢覺得咧，啊，我哋呢啲大名人咧，唔可以有啲咩講錯嘢啊，問錯問題啊咁樣嘅。但係我呢啲唔係啦，我呢啲第一次見面，咁又覺得 你問咗係咩問題啊？ 我中意唔講咯，因為我哋有家庭保衛隊啊嘛，咁梗係講老婆啦，係咪先？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 所以佢就問咗咧，阿田少咧，究竟同啲太太啊， 係啊， 避屎 係啦，咪仲有一樣嘢就好得意，就係話咧。啊！佢竟然咧，即系平时佢讲其他嘢咧，佢朗朗上口噶嘛，系咪先？一讲咧就吓，差到只船去好好远噶嘛。 系 啊，但系一讲到太太，佢停一阵， 系 好审慎地去谂一谂咧。啊，原来有啲问题，啲男士咧都会停一停， 冇错， 谂一谂噶真系。 同埋佢每次答嘅时候咧，都会强调，希望太太唔好听到啦， 系 希望佢唔好知道啦咁样。哇！ 跟住咧，事后原来话，我嘅节目好多人听嘅。 系啊，唔系我觉得阿田少琴日有啲后悔一牙汗啊，讲咗咁多家庭嘅秘密咧，仲要对佢喺屋企里边嘅地位咧、人身安全有重大影响啦。 系啊系啊， 咪所以 其实你冇共同冇共鸣嘅咩？曾志豪 有啊， 系咯。 琴日一路讲嘅时候，但我唔好意思高。攀啊嘛，我不过我就系想话俾佢听，系啊，其实大家咧处境差唔多 嘅啫， 你唔好即系话你系贵为第一大党嘅领导啊，我哋呢啲普通一个打工仔咧， 阿匿埋一个一转咗身份系老公咧，原来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但系最大分别系乜嘢？人哋如果佢系成功人士咧，当佢话俾人 听，有霸气啲系咪？ 唔系佢喺屋企咧，即系可能嗰个坎坷嘅情况啦，系啦，又或者嗰个即系失魂落魄咁嘅情况咧，都冇问题嘅。你仲会觉得内外有别，主内主外，系啦，我哋呢啲做唔到啊嘛，真系。 咪咯，外又唔得，内又唔得嘅，真系。 咪就系咯， 你学习下人哋啦， 几犀利啊！真系， 行咗出嚟之后都系插住个袋行路啊，几咁潇洒啊！真系， 都系插住个袋行路啫。 系啊，你做唔做到啊？你插住个袋就话有冇钱？ 咪咯，你啊真系，琴日阿桂花田啊，佢最开心系乜嘢？佢叫我千叮万嘱唔准剪走嗰一句噶。如果访问嘅时候，因为田少咧，佢就话啊，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 系啊，你赞我 系啦，桂花田问嘅， 不 过我承认，琴日咧真系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由阿田咧，佢真系从一个咧即系家庭嘅角度出发嗰啲问题咧， 入正题啊嘛， 入正题，哇，供阿田少一个措手不及，系啦，忍唔住又将佢自己屋企嗰啲嘢咧就全部爆晒出嚟，俾个叻你， 即系一个咁即系点啊？一个名人啦吓，即系你会觉得哇，好高高在上啦。但系原来捉到佢有一个好似比较脆弱嘅， 我哋不如爆佢一句出嚟得唔得？爆一句啫嘛，爆一句啫嘛。 嗰个可能重点系你等于讲戏啫， 系咩？ 系啊，我觉得系。 哦，咁不如咁啦，我哋提出就系桂花田问过咩问题啊？ 哦，你嗰个问佢咩问题，令到佢哦咁样。 系啦。唔系，其中有一条问题噶，我哋都有问就系话，你哋觉得田北俊怕唔怕老婆？ 系 啦，咁我哋留翻个答案咯，佢会点答咯？ 系啊，啱啊，啱啊。 咁你自己有冇对呢一位你成日都话以前冇喺近距离接触过佢？咁你嘅印象而家有冇啲咩最新嘅变化？ 啊有啊有啊， 系点啊？ 咪就话哎呀，啲成功人士即系讲嘢真系唔同啲嘅喎，咁 样。哎呀，可唔可以唔好就得呢句啊？ 系咪有少仰慕噶？ 啊！ 你走啦，我仲同佢讲噶，佢喺度话咧，唔知讲咗咩嘅，佢等佢嘅车嚟，跟住话，咦，我下昼得闲，你可以请我做司机。 啊，唔好意思，各位嘉宾，我哋下次如果咧仲会有桂花田咧一齐出席嘅场合咧，我哋会尽量咧攞条绳拦住佢噶啦。佢系对于任何唔系对于任何咧有啲魅力嘅雄性咧，佢都会展示出咧佢嗰种嘅母爱出嚟噶。唔好意思啊，真系。 你有先问阵啊，头先琴日咁，我虽然话，哎唔紧要，你我话我都可以赚。 阿华已经听紧收音机噶啦。 唔好意思，阿华， 你继同呢一个乐富食烟叔叔外籍同事吓， 仲有咩啊？ 你而家仲有咧？ 不过 呢个如果谂得点嘅，介绍埋我。 死啊你！ 所以琴日佢最风骚啊，桂花田。 开心啫，开心啫。 醒啦，桂花田，醒啦！ 男士，今天你很好， 唔系咯？你直情系春夏秋冬个心荡漾、 啊。No， 仲不停喺度幻想话今日 咩 话？我 冇幻想 咁样， 我冇幻想，我只系话嗰个情况，我真系真系唔同嘅，因为咧有啲人咧。做訪問嘅時候可能都會東張西望啊，即係我可能會望上望落，即係眼神啊，你明唔明啊？個交流啊，哇！我琴日好彩，我平時都慣望人哋眼啫，即係琴日 你琴日又唔見到似平時望住我咁樣話，你個麥可唔可以唔好遮住你隻眼啊嗰啲？ 咁你而家係真係有條病喺度遮住你隻眼啊嘛？但係琴日冇啊嘛，哇！我真係都有即係少少真系望多望歪少少都唔得， 得啦得噶啦，留翻俾你。你慢慢自己同佢做访问， 不是系讲任何嘢。 阿次阿田少秘书听到咧，佢就系啦。阿次阿下次阿田少听到有做港台嘅访问咧，第一时间问嗰个桂花田会唔会喺度噶？如果有嘅，我今日唔系几得闲，真系吓，避得就避先，真系。 希望唔好拍错我。 系啦，同埋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咧，我哋咧陆陆续续咧， 喂， 真系咧，我哋啲同事咧，大家咧好有心机咧，帮我哋揾到好多咧，好有份量啦，同埋真系好有。 家庭话题嘅嘉宾，系啦，我哋就保持神秘。不过因为呢个咧，琴日即系阿田太兴奋咧，我哋就率先披露俾大家听。 系 啊， 佢应该过后冇咗个 feel 啊嘛， 系啦， 冇咗个 mood 啊嘛，系冇错，佢真系咧流晒热潮热汗啊，飙晒潮热汗出嚟。 真系小 fans 系真系会有，原来咁样会有啲咁嘅嘢嘅。 系啊 ，OK， 嗱咁啊，今日跟住到我讲啊，我几高收咯。 你又晒命啦你！ 我琴日真系晒命啊！ 琴日呢位爸爸咧吓，就首先咧就送咗个仔翻学啦。跟住咧，我即系以为佢第一日会踩车嘅翻学，点知冇 坐后车啫嘛。 咁啊，跟住翻屋，咦？点解咁早你见到我，见到佢喺度咧？咁佢系冇揸车嘅。 哦，冇揸车，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啲深谋远虑嘅啦， 已经。佢由朝早一出去就出到一个队友多， 一个队友多。 岂有此理！ 我琴日翻到屋企都成十二点啦，咁样。咁啊，主要系咩咧？夜晚咧，琴日好耐都冇试过有人请食饭，佢就话喂嗱，上屋企食饭。 你 言下 之意即系话我同阿祖母请你食饭？ 绝对冇啦，因为我都冇请你食饭啊嘛。 系 咯，我哋都系互相请早餐三文治，唔俾钱啫嘛。咁佢话去佢屋企食饭咧，咁佢就话你放心，我哋咧就 book 咗间私房菜，外卖送嘢上嚟。 喂，咁正啊，而家 好正 咁样， 系咪做生意啊嘛？ 啱啊。 咁于是乎咧就可以食到咧，即系佢里边咧， 珍馐百味。 系啦，佢就话咧嗰个私房菜就好巴闭嘅，即系咁。但系而家你好难上去食啦。佢就话帮你嗌咗外卖喺屋企食。咁啊，仲有佢一两个 friend 咧，咁咧我就发觉我有两个咧破咗自己嘅纪录啊。 系啊， 我真系第一次啊，真系。 你琴日你头先讲嘅时候咧，哇，咦，真系唔系咁。当然啦，上次同今次嘅情况又唔同啦。 上次咩啊？ 你唔系讲紧你呕血咩？唔系即系 我撞鬼你啊！真系讲嘢好轻啲得唔得？ 上次你胃 出血啊， 咪即系呕血咯。 系啦，我琴日我哋先同阿祖佢哋讲个话题就我唔饮得酒 啊 嘛。 系啊， 但估唔到琴日咧，嗱我知道佢会有啲即系美酒啦，我就特登唔揸车啦。 系 啦，咁我谂住都系浅尝就即止啦。想不到我琴日破咗个咩纪录咧？我琴日饮咗红酒啦，饮咗萨克啦，同埋花雕。可以话系中日西三色齐晒啊！真系 花雕咪即系煮送落去，跟住你食咗嘢当 系啦。佢哋嗰啲 花雕啊， 佢哋真系咧，即系开咗一壶咧，仲要好精致噶，因为嗰个主人家咧，佢真 系 好识食嘅。咁啊，所以咧，你会见到咧，佢嗰啲餐具咧，用具咧，全部都与别不同。 即系话每一个杯饮三样酒咁样啦，系咪？ 佢唔会啦，譬如佢花雕咧，佢真系装咗一个咧好细嗰啲咧，好似咩碎花、青花瓷咁样嘅花纹咧， 系 一个好细嘅。 Okay. 即系如果你俾阿田望住就话咁孤寒噶，攞个咁细嘅壶， 一啖冇晒啦， 系啦，精致，细细嘅。咁、 okay. 你因为系咪都系唔饮得多啊？所以 唔系啊，因为花雕咧，因为呢啲酒咧，即系佢始终嗰、那个叫做烈啲啊，咁佢可能譬如五廿几度嗰啲咧，咁你唔会攞个碗嚟成碗咁饮噶嘛。如果你以前你翻大陆咧，你见佢哋一倒嗰啲白酒咧，或者中国酒类别嗰啲咧。佢都系攞个好细嘅杯仔咧， 佢算两计噶嘛，咁样得。 唔系，但系佢倒出嚟俾你咧，佢唔会话攞个大酒杯咧，佢有分嘅，细细杯啦。咁啊，如果你喺出边餐厅食咧，讲究咧，佢会俾粒环妹你噶， 系啊， 好得意噶咁样。 等你唔好咁即系嗰个咁坑啊。 系啊，我谂系即系嗰啲味道啦吓，哇！红酒啦、花雕啦，同埋萨克啦，萨克咧仲要咧，我都已经话唔识饮噶啦。但系咧，佢琴日开咗个支萨克咧。系入口咧，嗱，我都惊我咁样讲，即系可能会俾啲行家话：，你唔识饮啊！真系，我尽量将我感觉客观陈述 嘅 啫。 我哋咧都系咧，唔系好好酒，唔系好好酒，唔识饮酒嘅人嚟嘅。 系啦，哇！ 但系饮咗落去点？ 入口咧系即系点金纯啦，你会觉得咧顺喉啦，唔系咧好似 系 啦，唔系乸嘅，系啦，平时你嗰阵时试过饮嗰啲咧，好似有把刀喺个口度撩咁样噶。琴日咧，如果调翻转咧，好似哇有一个匙羹。好顺滑咁啊！你个口里边咧，慢慢咧射出嚟，拎翻出嚟，哇！你直情觉得咧可以饮完再饮啦。 回甘噶， 回甘噶。咁佢介绍俾我听，佢就话咧呢啲系米香好浓，所以咧你仲会咧有啲甘甜咧，但 系 又唔系话好似落咗羹糖咁样嗰啲咧。嗱咁啊，即系饮酒嗰度咧， 哇真犀利啊！ 我由七点饮到十一点咧，当然我唔系琼饮啦。 哦，当然。即系如果妹下咁。 系啦，我唔系阿祖嗰啲咧，直情系攞支一公升啦，咁怼落去啦。咁但我冇停过，冇事。即系我竟然咧打直行翻屋企，坐的士走嘅时候 咧，有冇咧话食咩餸嘅时候嗱食呢个餸 又冇去到系啦。咁但系咧佢嗰啲餸咧有啲咩咁特色咧？我就 记住其中一味咧，佢就话系诶，名唔记得啦。总之咧系一只大花蟹嚟嘅。 系啊，我就见到哇，都好似好美味 咁。一只大花蟹咁咧，跟住咧佢就铺住啲咩咧？白色一条条头诶，摆喺个碟前面咧。 唔系佢伴住嘅，即系只碟圆噶啦。咁啊，一只蟹咧可能摆喺左边，咁啊佢右边咧咁摆啲咩咧？ 全部都系一条条白色噶。 咁我头先望上，哦系咪蟹肉？佢咪拆蟹肉啊？ 系啦，又唔系。跟住佢仲话系啦，系咪花胶咧？又唔系。 系啊 系 啊，又唔系花胶。 陈村粉 系啊。 点解会咁样？因为咧，佢同我哋介绍嘅时候咧，佢就话：嗱，呢一道餸咧，重点咧，只只花蟹固然好食啦，但佢话咧，啲汁系重点。 嗯， 佢话个蟹汁咧系点样咧？佢话一只蟹，佢仲攞咗咧十几只细蟹咧熬成汁，全部都 系 蟹汁。 嚟自嗰一只蟹，仲要加多十几 只 蟹汁。加十几 只细蟹，系啦。咁跟住咧，佢话嗰个即系主人家咧，同我哋讲，佢就话：嗱，你食呢一味餸咧，等于食咗十几只蟹落去噶啦。所以佢话咧，点解你会铺 好浓味啊？ 好浓啊！所以佢话点解你会加陈村粉咧？佢话第二度食唔到噶啦。佢话好少啊呢种配搭咧。佢话加陈村粉，佢话咧就可以索晒嗰啲汁咧，佢就会好好野味。 我之前就系讲紧蒸蛋白咯，即系用个蟹壳嚟蒸蛋白，或者系大哥蛋白喺底咯。 系啊， 即系因为将啲汁渗晒落去啊嘛。 哇，正到啦！ 好肚饿啊！ 好肚饿！哇，我琴日一路食咧，又系冇停过手，可以一路食。跟住佢仲咧，佢话有啲好特色嘅嘢咧，系功夫巧妙，但系咧其实唔系用，唔系话个食材好奢华。 系系。 譬如咧，佢有一碟咧。好似炸薯条咁嘅嘢咧，我开头都唔知咩，佢送走一流啊嘛，咪系咁食咯。我咩嚟噶？佢话金针菇，但金针菇咧，佢 可 以炸到咧一条条咧松脆入口啦。佢话好难做到噶，咁于是乎咧，琴日就一路食咧，又听佢讲古仔啦。送高中都出埋，大佬好似听紧白毛禁忌咁样咧。咁所以我就话真系难得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可以喺屋企食到呢一啲比较精致啲嘅餸菜。琴日我哋两个 win win 啊，我同你都封 show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从英国来港人士必须持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以及已订住酒店检疫证明才可以登机，措施十月一日生效。面积大约60公顷原本预留作迪士尼乐园扩建的竹篙湾二期土地，迪士尼对土地的认购权有效期今日届满，政府考虑到现时的经济情况，决定不会延长有效期。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少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迪士尼再投入更多资源在异地用地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上海迪士尼情况和本港疫情后旅游业复苏需时，当局收回优先认购权是无可厚非。他建议将竹篙湾二期用地设为夜间表演和赛车场，以补迪士尼乐园的不足。民主党议员尹兆坚表示，竹篙湾二期土地和附近地区要重新规划，期间土地可先作过渡房屋用途。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自己以往对法庭的意见都是有理有据，亦不太同意量刑是法院独立行使的职能等讲法，又说英国和美国都有成立量刑委员会制定量刑指引。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同一节目说，法庭量刑时要检视所有证据，如果成立量刑委员会会削弱司法权，形容是斩了一个人的左右手，又质疑未有听闻过在普通法地区有一个可以凌驾法院的量刑委员会。警方在粉岭拘捕一男一女，涉嫌无牌管有枪械及弹药，未经许可入口战略物资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早前接获线报，表示有人透过社交网站购买枪械配件，经调查之后，今日凌晨大约两点突击搜查恩正苑恩耀阁一个单位，检获一支怀疑胡椒球枪、一支伸缩棍、两把军刀、三支怀疑气枪、一件避弹衣同15个防毒面具。警员拘捕单位内一名23岁男子同埋一名49岁女子，正扣留调查。

民政事务局、 家庭协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丽琪 Margaret。我觉得最重要保卫家庭啦，就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开心，因为人生有高高低低的，咁处理方式是一定要面对的，咁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开心的心态去做咧，咁你个家庭都会嘅。 详情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丰收家庭保卫队。 火勢是啊，以佢啊平時啊喺一個地方嚇食呢個白菜仔炒瘦肉，佢都話哇一百分嘅時候，琴日俾咁多真心八味佢，佢究竟會俾多幾多分咧？五百分、一百分啊！最緊要就係你琴日有冇俾錢先？哦，係啊，佢話哎呀係啊，有朋友請我，好耐都冇試過。哎係啊，得閒咧有少少飯局咧，咁啊即係保持即係都要保持社交距離啦。咁啊做下社即係食下啲飯局啊，見下面、啊、 冷靜啲。冷静啲， 下面都系好开心嘅。不过佢琴日一走咗去一日，去到夜晚先翻嘅时候，啊唔知佢老婆翻去有冇黑佢面呢？哇，有请，系啊，佢喺屋企个地位都系同普通老公一样，都系几低嘅曾志豪。 我开始唔中意呢个拍档咧，去询问呢一啲家庭嘅问题，每一次啊。都是将人哋嘅疮疤揭出嚟嘅，我深深感受到琴日田少嘅嗰种悲痛，离谱啊！边有黑我面啫？翻到都瞓咗啦，冇得黑啦。整定我有食神啦，因为今日睇到呢一单新闻咧，都系同食有关嘅。不过今次咧就真系要食得小心，千祈唔好咧就系、是、嗱。你我哋话咧读书啊写字嘅时候咧望文生义咧就最多可能就系话即系吓引起误会啊搞错咗俾人笑话啫。但系如果你咧见到牛，你就以为呢一只牛系食得嘅话咧，你因住就食坏肚啊吓。呢次咧就系似蜗牛不同皮蜗牛。话说有港妈，佢就话咧即系喺网上面咧就透露咧，佢就话啦阿仔啊，今晚加餸啊咁样。咁加咩餸呢？以为佢斩咗啲咩叉烧啊，斩咗啲咩料返嚟食啦。点知呢原来呢个媽媽呢就同佢啲細路讲呢，佢就话今晚加餸呢食法国蜗牛啊。吓阿媽咁有钱，你不如买法国蜗牛返嚟食啊咁样。佢话嘿，原来呢早排公园佢话有好多即係水浸啊诸如此类啦。咁於是乎呢天雨路滑之下呢就有好多啲蜗牛呢鍾意喺雨后呢就蒲头出嚟现身㗎嘛。佢话呢个妈妈咧就喺公园度将呢啲野生蜗牛执咗翻屋企，仲话俾佢听咧就话得噶啦，可以照整法国蜗牛啊！好啦，请问你究竟呢件事可唔可行嘅咧？嗱，我发觉呢个真系一百万问题嚟嘅，可唔可以喺自己嘅郊野公园附近咧执啲蜗牛翻嚟？好啦，红组嘅同学你点答咧？今日梗系得啦，你冇见啲老外咧，佢哋都系咧攞嗰啲 herbs 啊，攞嗰啲香料咧，都喺自己后花园度咧，无端端就话摘两片含羞草啊，我知系做唔到嘅，唔知咩九层塔啊，又攞嗰啲咩茴香啊，都系喺自己后花园度咧新鲜采摘啫嘛，有乜问题啫？捽一捽啊，仲好 organic 添啊，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别别别，好啦，南组嘅同学，你嘅回答系对唔住，系唔得噶，因为。法国蜗牛同你喺就咁喺街边咧自己执嘅呢一啲野生蜗牛咧系唔得噶，边个话唔得啊？连政府部门啊，食物安全中心咧，佢哋都特别啊回应咗呢一件事啦。所以我觉得咧真系光宗耀祖咯，呢一位网民阿妈咧，即系佢嘅一个贴文，佢嘅一个举动咧，竟然引到咧连政府部门咧都要出嚟回应。佢点讲咧？食安中心咧就话啦，各位民众，一般咧可供食用嘅蜗牛。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饲养，再用特定的饲料来喂饲。其实简单一点，人家是特别订制的，私人派对特别订制，就跟呢你说在野生呢这些蜗牛是不同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说野生蜗牛呢是有很多寄生虫的，风险呢绝对比食用蜗牛呢就是高的。他说原来呢以前都试过台湾呢有人呢因为食了野生蜗牛呢感染了一种病。嗱，不过呢个就好搞笑，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亮点嚟嘅。喺台湾嘅蜗牛系会感染到咩病呢？广州 管源线虫病。所以呢真係都话咯，我哋中华民族是一家，台湾食到广州嘅病，同埋我哋有冇听过呢隻病呢？真係未见过喎。广州管源线，喂，唔係嗰啲呢，即係管弦乐团嗰啲，喎佢係呢，即係城管嘅管啦，但圆咕碌个圆同埋一条线个线，佢就係一种广州管源线虫呢。原来就因为咁样呢，佢会令到你嘅神经系统呢就受到侵袭，甚至乎呢会有脑膜炎添㗎。所以咧，佢话啦，你就算咧彻底煮熟佢咧都冇用嘅，因为咧，里边咧可能会有啲化学污染物咧，你系冇办法咧可以咧彻底咧将佢消除嘅。所以千祈唔好食野生捕获嘅蜗牛。嗱，你记住啦，野生捕获发哥可以，你野生捕获明星都可以，但系野生捕获蜗牛系唔可以。仲有啊，你如果咧就路边野花就不要采，公园嘅野蜗牛就不要执啊。风头火势，哇！好彩咧，佢今日咧翻到嚟嘅时候咧，我见佢咧就即系正正常常，面色都清晰红润，咁我先至排除咗咧呢个港妈系佢嘅可能性嘅。如果唔系，佢真系可能一间执咗几只蜗牛，你知咧，佢琴日咧直情系即系春夏秋冬心荡漾啊嘛，佢可能谂住翻去加送咧，又想自己啊 upgrade 下自己，哇，迈向富豪嗰个阶段，食啲法国蜗牛，唔好滞啊，鬼翻年。郊野公園啲蝸牛唔開立亂食噶， 其實有常識都知嗰啲蝸牛唔可以食噶啦。不過 你肯定你知， 我知，因為我冇做咁做過。我成日見到佢，我可能咧， 你有冇問過佢啊？你食唔食得噶？ 我見到佢咧，其實佢做咗拉拉，我會帶翻佢去泥土嗰度咯。 哦， 因為佢唔知冇冇定向，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冇 人哋咁辛苦離開泥土？ 唔係佢係身上泥土噶嘛？ 咁你都可以出去放风透气㗎嘛，你喺乐富度住你都唔一定日日喺乐富㗎。你諗下、 okay. 你咁辛苦去到中环，上天突然间捉起你，我带返你返乐富啊。 嗱，每年九月咧开学咧，各级嘅同学咧都有着唔同嘅需要咧而准备嘅。嗱，三岁小朋友咧返学啦 ，N 班啊或者系 K 1咧，啊就要咧踏上人生第一步返学啦。OK， 直至到18年之后呢大学毕业再读埋呢这个硕士啊博士啊，就用咗佢人生四分一或者五分一时间就去努力学习吸收知识啊。K1 紧要啦，升小一都好紧张啊。有少少人仔呢跟住呢就要学懂啊自理啊能力啦，啊认识新同学啦，同埋喺唔同嘅环境呢都系一件事嚟㗎对于佢嚟讲。到到升中一啦，又系人生第三个新适应喎，由小童阶段哦摇身一变转为呢青少年。啊中学呢又比小学呢大好多啦个校园。咁啊读嘅科目呢同埋活动呢又多咗好多喎，咁之前嘅小学生身份呢啊又变成一个中学生啦。到大学一年班啦，又转到一个咧层面更阔嘅学习区域啊、环境啊等等啦，啊唔再好似以前过去15年咁样翻学放学系有固定时间嘅，啊嗱有新开学年咧开始啊，就必定有毕业啦，系咪有完结啦，系咪？嗱 K3 啦、小六啦、中六啦、大学毕业咧，其实对每一个学生嚟讲，同埋家长咧都觉得好重要嘅。咁喺马来西亚咧，佢哋嘅教育部咧，啊喺开始开学之后。就话啦，因为疫情关系咧，就禁止啊佢哋嘅学校啊进行呢个周会啦，同埋大型活动啊，延至到12月尾。但系佢哋每年呢嘅小六嘅学生嘅毕业礼咧，都系喺10月至12月举行噶。咁啊，所以咧一开学咧冇耐咧，老师们咧除咗教学之外咧，仲要帮手筹备呢个小六毕业礼啦。其中呢有一间学校咧嘅小学嘅校长咧，同埋老师们咧喺度正正喺度烦恼当中啊。点解啊？因为咧学校咧禁活动啊，而佢哋认为咧一个毕业礼咧对小六同学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唔想俾佢咧即系唔想俾佢哋咧即系呢个小学生咧带有呢个遗憾啊。咁啊呢班教育人员咧就不但咧为小六学生担心啦、着急之余咧啊，而且佢哋仲谂住话去信当地嘅教育局申请啊，希望批准佢哋咧以有限人数。啊，仲要系遵守规矩举行呢个小六毕业礼，俾同学咧喺小学生涯咧画个完美句号，啊认真咯。 就算教育部不批啦，即系冇得举行呢个毕业礼啦，我相信咧喺个呢间学校嘅学生们咧，都感受到老师咧同校长对佢哋嘅爱系有几多啊，亦可以从中咧教育小朋友，系啊，人生咧就未必有可以有咁完美嘅结局啊，虽然冇啊，仲系可能带啲遗憾嘅，但系得到老师校长对佢哋爱咧系一世嘅，呢个系温暖一世嘅，所以希望佢哋咧能够向呢个教育部申请到批准佢哋可以举办呢个小六毕业礼啊！ 就算以后见不到，没法再后退一步，难道我脾性他不知道，谁对谁错都好，没有责任对他好，没有顾虑懒得糊弄，怀念角力斗嘴不枯燥，没顾虑才苦恼，不为自己去求和，就算指错要谁投诉，气说不过，谁若先找到谁，随便讲句心 田姐 Vinson，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Oh, 晨啊，肥妹仔。 早晨，秀恩琪。 哎呀，今日咧，阿细眼仔咧逃学喎、 啊，佢好曳啊！不过咧，我都觉得啱嘅，因为 逃学都啱。 唔系啊，唔系，梗系唔 啱。佢请咗假嘅、 啊， 我知道。佢、 啊、 今日唔方便啊。 系啊，因为佢知道咧，佢知道我哋今日咧。停课不停学咧，系讲常识题，你知佢冇常识噶嘛？佢成日都答唔到嘛。 咁我先走先啦。 啊， 我都冇常识噶喎。 唔系嘅，你有嘅。 系咩？我得美式嘅咋。 足球啊。 系啊。你问咩常识题啊？今日。 我问下你考下你啲啊，好杂不楞嘅常识题好唔好啊？ 好啦，杂不楞同埋冚不楞有冇分别噶？ 系冚不楞同我仔，哎呀唔好意思，唔记得 我哋冇 同 冚不楞同我仔打招呼啊！ 唔好意思，因为细眼仔喺度，冇咗冚不楞。 系啊，冇咗冚不楞。好啦，我哋而家开始啦吓。 嗱咧，成日咧见到喺夏天嘅时候咧，有啲妈妈咧咪中意咧将你屋企啲被啊、枕头啊，咪即佢晒嘅。 系。诶， 佢晒啊，晒完之后 晒棉胎。 系啊，晒棉被啊，咁样咧，跟住咧就话啊，收当佢收咗翻嚟就话，好大阵咩味咧？ 好大阵味咯。 唔系啊，佢成日都会话，哇，晒完太阳之后好大阵 味，大阵 阳 光味， 系啊系。 哦，即系赞嗰啲男人咧，晒到一身古铜色，好 sunny boy， 阳、啊、 光味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咁、啊、你觉得嗰啲阳光味边系叫阳光味啫？其实嗰啲唔系阳光味嚟， 嗰啲系紫外线。 你知唔知道有米竹子湿嘅？你知唔知嗰啲系咩味啊？ 嗰啲系哦，我估。因为咧，我哋网唔系网上面，我哋被上面有好多昆虫细菌啦，佢系咪俾阳光杀死咗之后嗰阵？唔 系 啊嘛，真噶， 嗰阵系尘螨味嚟噶，我惊啊！ 我的天，咪真系噶，即系原来系呢一个尸横遍野之后嘅味道啊！ 知识呢度系咁讲啊，所以大家。唔好晒完之后， 喺度索一索啊！ 纸巾换落， 等阵先， 我惊啊！ 咁我哋平时咧，晒衫咧，有阵时我哋譬如洗衣机，就算点样干衣完咧，大家都话不如晒一晒啦咁样。 咁唔同，咁话你洗干净咗啦嘛， 洗完之后 嗰啲棉被冇得洗噶嘛，棉胎嗰啲，咁、 哦、 所以咧嗰啲唔系阳光味，系嗰啲尘螨味。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咧好似肥妹仔今日咁样咧，我捉佢喺1:00同埋12:00呢啲咧烈日当空嘅时候，喺个晒一阵，咁你会唔会都晒死你身上面啲尘螨？你有嗰阵味噶？ 我点会身上面有尘螨啫？ 点解会冇啊？ 我会冲 凉噶。你瞓觉，你一朝早起身，可能你已经有嗰啲尘螨喺个身度。 我冲凉啊，冲身洗面噶嘛。 突然间觉得好惊啊！唔怪之大家成日话咧日光浴啊光浴啦。 所以真要杀咗嗰啲嘢，哎呀！嗱，希望咧，所以点解要拍打佢啊？除咗打松佢，同埋打甩佢啊！ 咁、哦、我哋下次使唔使对张棉胎咧超度啊？ 因为嗰度有 唔好意思啊，有怪莫怪啊，全家死晒，有怪莫怪，全部死晒。 因为你需要离开我哋呢度，身体要咪你对我哋坏嘅。 哎呀，呢、這个恐怖常识第一题啊，哎、原来系咁啊！ 咁跟住嗰啲唔恐怖噶 啦， 嗰啲咧跟住系一啲咧 好 正确嘅常识噶。嗱，有阵时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 系 屙臭臭嘅时候咧。个水力唔够咧，冲唔走、 啊。哇，肥妹仔今日啊，好进取啊！啲问题，头先又话唔会再恐怖、啊，而家咧，头先就尘螨尸体，而家就厕所里边啲便便、啊，真系。 啲便便如果冲唔走嘅话咧，咁 点样可以清洁佢？ 唔系可以点样做咧，先可以清走？ 系咯系咯，我知道，我会咧叫我爸爸嚟先啦，即刻，我自己唔搞咯。 叫你爸爸。爸爸可能佢话：哎，咁好啊，靓仔，我等我再去多次先，再加重佢负担。你爸爸好曳噶， 唔会，绝对唔会啊！你唔好成日将自己屋企啲嘢讲出嚟。我会叫我爸爸嚟咧，佢会点做呢？佢会攞张厕纸 啊， 厕纸掹出嚟，跟住咧就 谂住佢当保险， 系啊，跟住走咯。等妈妈翻嚟再执，唔系，咁你攞厕纸咧贴住佢。如果咧你有包 住边度啊？ 贴住你要遮盖嘅地方咯， 哦、 即系好似你案发现场咁样咧，攞张纸巾包住佢先。咁、啊、如果你有鲍鱼刷咧，你就可以攞鲍鱼刷咧去上下刷、向下刷就刷走佢。但如果你冇鲍鱼刷咧，我会攞张纸巾握住佢之后咧。 唔系啊， 咩啊？ 我讲紧系真系直情咧。 冲唔走嗰堆嘢啊！ 冲唔走嗰堆嘢， 唔系剩翻嗰啲尸骸啊，即系唔系剩翻嗰啲叫 即系水压唔够， 可能系啊系啊。 哦，咁点样可以先可以冲走晒佢？咁咪攞水一盆水倒落去咯。 当我哋冇水咁计啊，我哋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就可以咧，下次冲咧就会冲得走佢噶啦。 哦，我哋就分件，分件咯。 我头先以为你真系识， 我攞纸巾系啱噶。 哎呀，岂有此理啊！俾你估中咗添。 哦，攞纸巾就啱噶啦。 咁攞纸巾又做点样呢？ 攞纸巾然后压佢落去。 请问点样？请问点样压只手落去咧？ 攞纸巾。你咁样压咧 ，push push， 咁咧有水压， 咁张纸巾咁薄， 你开估 系啦，嗱真系喎，罗罗张纸巾咧好简单，将咧佢放喺嗰啲便便嘅前面方向靠近咧嗰个冲水 出水口， 出水系啦，你知道边度啦，系咪？咁咧然后咧再 再冲多次水， 就冲多次水， 咁就得噶咯， 系啊，原来简单到咁样就得噶啦。系啦，佢有讲原因嘅，佢因为咧咁样会增加咗咧嗰啲水啊， 水压， 就咪唔好水压，水压系由个泵嗰度噶嘛，系、哦、增加个水嘅接触面嘅范围啊，咁所以咧佢、哦、就会将纸巾咧好明，好虽然佢薄啫，就会将个范围咧大大即系扩大咗，就将佢所有嘢 吸晒落去咁啊， 吸晒落去啊， 但如果个水咧本身咧好冇力啊，好似石眼仔咁样。讲系讲石眼仔咧，佢唔喺度啊嘛， 好啦， 好似石眼仔咁样咧，冇嚟神器嘅， 咁就冇办法啦， 咁都冇用噶， 咁你就攞水桶栽水嚟冲走佢咯， 系咯， 哎、 究竟纸巾啲招系咪 work 嘅咧？即系我哋要睇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咧，佢哋有冇试过 啊？好啊，好啊， 你面书话俾我哋听啊， 好啊，好啊，原来好简单，一张纸巾就要冲走晒你啲便便噶啦， 7蚊跌7蚊，美团点评237.2跌12.8。JS 环球生活14.62跌1.42，盈富基金24.08系跌4.4，阿里巴巴262.2跌4.8，小米集团19.96跌8.9，中国平安80蚊跌0.5，友邦保险76.75跌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857。瑞士法郎8.401，澳元5.467，加元5.787，新西兰元5.069，欧元9.0383，每百日元兑港元7.3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4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1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62美元，卖出185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对开有交通意外，咁暂时咧一带就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姐姐啊，唔该落单啦， 咪大大个二维码印咗喺张单上面咯，你自己用手机扫一扫，上面自己嗌嘢食啦吓。 哦，唔该啊，个侍应好似有啲饿啊。 咩啊？ 阿毛，讲紧而家二维码真系好方便啫嘛。 系啊，而家电子支付啦，搭飞机啦，甚至去旅游景点，只要扫一扫就搞掂啦。 唔想俾时代淘汰，得闲就听下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上创实验室，佢哋今集咪讲二维码 QR 曲咯。 好，其实我咪个主持咯。 我是 Lisi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钟丽琪。你想知道我怎样去保卫家庭呢？就要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 详情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 丰收快活人。 黄耀祖，你细个的理想是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丰收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啦，今日嘅丰收快活人咧，早早就放假一天嘅，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喺度啦。 好，嗱，我平时咧，曾志豪咧，你揾咧新闻去讲嘅时候咧，或者睇啲嘢咧，去吸引到你嚟讲咧。是你是会用字去揀啦，定是佢嗰段新聞呢本身弹咗标题吸引到你嘅呢？ 标题咪即係字囉。 咪呀，即係你只係主动去搵嗰啲字，定係咗单单新聞弹出嚟呀、啊哦、 主动并被动。咁咪囉，你主动同被动咪得囉。 咁我点呀， 被动。 你係 佢弹出嚟嘅，咁你见到咪得囉。係呀、 okay, 啊。好啊，嗱，而家有个标题。 好、okay、 嘅。咁你睇下佢讲咩囉。 好啦。 为什么，嗱，佢分子㗎嘛。点解喺俄罗斯唔除衫唔俾进入房间呢？ 咩话？ 唔点解俄罗斯啊？ 唔除衫唔俾进入房间？ 系啊，唔除衫唔俾入房间啊！好想好押韵咁。 哇！呢套油麻地电影嚟嘅。 原因啊，原来系因为咁样。 哦，咁好容易理解啫，桑拿房嚟噶嘛。咁、 嗯、 你唔除衫点入去啫？着羽绒入去焗咩？答啱咗啦！ 即系你觉得佢个内容就 系 咁样啦， 系啦，取巧啫。 系啊，你即系觉得取巧。如果佢冇问埋原因，原来系咁样，你就唔会有咁嘅谂法啦。 咩叫冇问埋原因？ 头先我话咁，点解佢唔除衫唔入得房啊嘛？系咯。但如果佢冇埋后面嗰句，你就 唔使啊。总之我就谂就系里边一定系古惑嘢啦。 咁我头先咧啊，我之前喺度揾嘅时候，啊、哎，有次你有咩原因咧咁特别咁样，跟住我咪喺度揾啦，跟住再睇啦。 嗯嗯嗯。 唉、哎，真系街灯，知唔知啊？仲可以。 标题党咯，就头先我讲嗰样咯，系咪啊？ 类近 系咯， 类近 唔除衫唔入得房间，一系就 X 光咯 ，X 光做检查，咁你咪又系要除正除正底噶嘛？系啊， 佢就佢其实仲你都你呢啲都叫仲有原因啊。佢即系话咧，其实這些呢啲咧真系众所周知嘅嘢嚟嘅，即系譬如喺外国咧，尤其是佢喺俄罗斯咧，咪好冻啊，系咪？咁佢就话啦，佢呢个标题咁样吸引你睇咧，就系话啦，因为咧。在外国呢佢啲咁冻嘅地方呢世界上即係俄罗斯好冻㗎嘛。但每一个地方呢室内都有暖气㗎噃。 冇错。 咁所以呢佢、 哦、 就话啦，如果你呢喺呢度生活嘅话呢，你入到去里面你仲再住大楼啊，你生热肺㗎啦。 咁、哦、梗 所以呢你会。 我就係咁啫。 我入到房间里面。 而你就中咗伏啦。你就中咗伏啦。係、 哎、 啦。 我真系，即系原来标题党咧可以真系咁，可以令到你咧可以倾入去，跟住 而你已经讲完啦。 系啊，我讲完。 你咁就讲完啦，原来呢单新闻。 即系我觉得 点解会咁样啊？即系所以呢，有时咧吸引人哋去留意咧，其实都系一个技巧，都系要学习。 即系叫我而家播歌啫， 你可以嘅。我想问下你，过往有几单得新闻，你都系因为咁样而俾佢识咗嘅咧？ 哎呀，我中伏啦！呢次我真系中伏啦。标题党生存咗好多十年噶啦， 我知道，但系我先话有几多俾你，你倾入去之后，唉，咁噶， 咁我配合你啦， 好啊。 除啦，衰仔，快啲除啦，着校服啦！呢、這个可能系琴日咧，好多家长咧，好耐都冇讲嘅一句说话。快啲着衫，快啲着衫，换衫咧就要复课啦吓！ 我琴日咧听到咧五台咧，陈永雄咧，佢有一个环节咧，就系讲紧开学复课啦，第一叫要翻学啦。听到一个年轻人第一日翻学啫， 系 迟到。 迟到， 迟到十分钟，跟住我想点解会咁噶？第一日翻学都迟到， 兴奋啊嘛，适应唔到啊嘛， 真系我真系接受唔到。 唔系啊，佢好正常、啊，你谂下，佢平时都咁晏喺屋企，佢擘大眼咧，几乎即系个头发好似雀巢咁都可以照开照开学噶嘛。冇问题噶嘛，真系 牙未刷、面未洗咁样去上堂咁个仔咁样咧。 嗱，如果咧你讲翻咧，琴日复课嘅第一天咧，其实都有啲新闻咧，都系周边新闻衍生出嚟嘅。譬如如果你琴日复课第一日，警察即刻有大行动，同咩有关？ 啊，系啊，我见到啦，我就系等嗰啲阴公猪啦。 但亦都系同呢个翻学都好有关嘅、 其实系息息相关嘅。 冇错。 不论系朝早啦。 同埋系放学时间啦，咁样 系啦。 咁因为咧，即系讲紧，因为复课啦， 系 好多家长咧，就可能因为啊， 自己揸车啊嘛， 疫情关系啦，咁可能即系有啲真系可能加多咗自己仔买架车啦，咁样去接仔女放学，翻学放学， 冇错冇错。 咁啊，去到学校，咁梗系希望送埋佢门口，入埋去学校啦， 系啦。 哎呀，好啦，乖乖地啦，唔好曳啦，咁啊，有啲可能咧，佢仲有 K free 啦，系咪？ 系咯。 咁啊，仲有小一，咁第一日翻学， 跟住又要接佢放学咧， 咁啊，容易中招。 系啊，所以咧， 学校都真系门口啊， 大排长龙啊， 常塞啊，真系。 系啊，琴日复课第一日咧，有好多嘢多嘅。嗱，如果我哋用呢一个角度出发咧，第一多咧就 系 打击抄牌多。咁咧，佢话咧，净系讲紧湾仔呢一个重灾区啫。佢话咧，琴日复课第一天咧，警察喺湾仔咧打击违例泊车咧，已经票控咗1692架车， 系 1692，唔系一个车牌啊，系啊 ，1692 张告票， 几咁夸张啊？咁因为 净系一个湾仔区， 就系湾仔区咋？咁当然咧，佢就同埋佢讲到明噶啦，一早咧就话由21至23咧，即系去到琴日咧，佢已经系一年咧三日咧就会开展呢个学童道路安全运动，同埋打击违例泊车咧，就叫大家咧话适应定啊吓，我会打击你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佢话咧喺呢三日里边咧，其实就咧捉到1692架违例车辆，仲要系佢哋造成呢一个挤塞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录影执法啦，咁啊检控咗咧好多架上落课嘅私家车，咁因为佢话咧喂。咁样阻塞法咧，其实就会影响即系，譬如你学童啊，大家都知道，每次喺学校区咧，你同啲的士大佬讲话，如果咧你喺4点呢啲放学时间咧，喺学校区出现咧。啲司機大佬個頭擰甩噶啦！ 佢可能會話可唔可以遠少少或者隔離街 啊？ 因為真係好塞車嘅。咁啊，過往咧自己帶細細蚊仔翻學車，佢翻學放學嘅時候咧。嗱，有啲家長咧開始陸陸續續咧就會知訂啦。雖然你話3:30放啦，佢3:03已經壓定個靚位噶啦。 冇錯冇錯。 咁但係問題仲要加埋啲校車咧。 係。 加埋啲校車，所以咧係真係塞得好緊要噶。 係。 因為咧點解話朝我你話放學時間可能咧以過往係3:00啊，而家可能1:00啊咁。但係朝早咧 係 阿 Sir 都 morning call 噶。 morning call 係。 嗱8:00翻學啊，細蚊仔。 係冇錯係。 7:00抄牌啦。 哇！ 因為佢知道 真係早起的。从而就被了吃啊！呢次真系 就所以因为咧佢就话啦，我就话Sir 咁即之前啊，点解咁早就出动咧？咁佢系有人投诉啊，咁啊你哋讲啲家长，你又要得住晒喺度，咪塞住晒咯，咪啲人咪投诉咯，咁系当佢话多数咧都系居民投诉嘅， 都会嘅，都会嘅。 所以咧先至会咁早 morning call 嚟抄你牌。 嗱呢个就系第一多啦，就系咧抄牌多啦。第二多系咩咧？ 迟到多啊？ 佢又冇特别统计迟到，但系统计咗咧就系 absent 啊。因为咧，其实都总系有啲家长咧，佢系有担心嘅。譬如咧，举例啊，我老婆咧喺开学前大概3-4日咧，佢都有好认真咧同我讲，佢就话：喂，其实究竟咧第一日俾唔俾佢翻学啊？定系咧又好似以前咁样咧？因为之前咪试过都有监操复过课噶嘛，中间又再出事啊嘛，佢都有问佢话：会唔会咧又系睇定啲先，隔一个礼拜？冇乜嘢咧，先翻。我哋知啦，早排都有即系有啲话学生都中咗招噶嘛，喺复课头前嗰一个礼拜， 系啊， 系啦。咁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其实咧又冇相干嘅，因为我话嗱，固然冇人讲到俾你听有几危险啦，但我话咁我哋前日都同佢一齐出咗街啦，条街都好多人啦。 其实你都唔止出过一次噶啦， 系啦，都好多人啊嘛。 节目度分享嘅话， 系啦，即系我意思系咁啱又去一次， 系咪？ 系啦，咁虽然你话人数可能冇学校咁多，但我话嗱，一嚟都出咗街啦，二嚟咧。其实而家咧学校咧佢紧张过你啊！ 真系啊，我想话咧，就 佢听过你好多噶， 食屎都好干净啊！我见到啲阿姐姐咧一台人走完咧，佢即刻用自己拍喷喷喷抹抹抹噶嘛。 咁譬如我哋嗰间学校咧，我谂好多都系用相同嘅做法咧分组啦，唔知咩红组蓝组咧， 就隔个板啊或者个距离真系会， 因为佢一分组咧就变咗，譬如话哦，你嘅小朋友咧就系红组咧就翻1、3、5， 系 咁咧你嘅蓝组咧翻2、4，咁咪少一日咯。礼拜六都要补课，佢而家就变咗礼拜六，你都要翻啦，系啦，咁啊仲要， 哇！你交咗学费咪翻多几日？ 系啊，嗱，咪对啲学校嚟讲咧，佢都头痛，喂，老师都要翻噶，佢都阴功噶，但系佢话冇办法啦，因为佢话你一用呢一个间开。日子咧嚟翻學咧，咁你五日除唔盡噶嘛，咁咪真係會有一組學生咧就要翻禮拜六嘅，咁不過佢會輪流嘅，譬如你呢一個禮拜咧，你嘅小朋友咧就翻1、3、5，你以為依日執到啦， 下个礼拜到你翻246。 哦 ，OK， 个个都有机会咧，冇咗一个礼拜六。 学校都做得好好啊， 好好啊， 即系有条理地去将嗰啲，因为课室就硬食系咁大噶啦。 系。 咁啲学生人数之前梗系即系有几多就收几多，当然咧佢哋有限制啦。 冇错。 咁但系如果而家教育局话要唔准咁多人嘅翻分翻去13、24、6，咁其实都安心 嘅。系啊，咁啊嗱，所以咧 有冇讲啊？阿仔琴日翻嚟有冇讲啲咩？ 我有啊，好开心咯。佢不停就好高兴啊！见到老师啊，见到同学啊，咁佢就好即系见到兴奋啊，同埋咧啊，如果系咁咧嗱，缺席就固然你想象到啦，因为有间学校咧，佢话首日嘅复课出席率咧得60%到，咁啊有好多人咧都选择咧继续留低喺屋企就上网上算数啦。 你明唔明啊？我想话埋俾你听啊，英国啊啲朋友咧，佢哋又话啦，哎呀，个喺群组里面啊，哎呀，我间学校啊有人确诊啊，佢确诊咧即系咧唔使嗰个确诊班，即系嗰班里面有同学确诊嗰班。唔使翻咋，我喺隔篱班冇人确诊，我都要翻啊咁。跟住有啲嗌救命就话， 即系惊咯，系咪啊？ 梗系惊啦， 系啊系啊。 跟住话，哎呀死啦！我个学校啊，佢话有家长确诊咗啊，但系只系嗰班唔翻学，其他都要翻，唔系家长确诊嗰班同学都要翻学啊。 哦，哇，系啊， 系啊，跟住个家长确诊咗，个小朋友都翻学。 你紧密接触噶喎， 系啊，佢所以嗌救命喺群组里面，但系咧佢哋又唔可以话咁样申请唔翻学， 系， 因为会咁样当你缺席咧，跟住又如果缺席得多咧，又要你写信啊，成啊，分咗冇埋学位啊，所以同埋仲有啲学校咧，佢话咧戴口罩同埋唔戴口罩。 都有限制啊！ 学校规定喺班房讲英国 唔准戴口罩， 唔准戴口罩。 Oh no, 你可以喺走廊戴， oh no, 但你翻到学校喺课室里面唔可以戴。 哦，估唔到咁样、啊，真系 嗌晒救命啊！ 喂、哎，嗱，如果咁样， 所以香港好严谨咯，我觉得。 即系嗱，插开一笔，讲开呢个外国人戴口罩或者嗰啲防疫咧，因为琴日咧同我啲朋友倾偈嘅时候咧，佢话佢哋工作嘅环境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即系外籍人士啦，佢话试过有一次咧。佢哋有一个同事就喺出面见客人嘅时候咧，唔小心咧知道咗，原来你中咗招啊！嗰、那个人又冇同佢讲，咁佢就好惊啦。虽然大家唔系话近到咧，即系手掂手嘅，大家戴住口罩，可能都系倾啲嘢啦。咁佢翻到嚟，佢就好紧张咧，就同咗，譬如话翻嚟 office， 同咗你同阿祖讲咗。我哋咧使唔使都隔离啊？因为咧，原来我啱啱见咗个客咧，佢中个招，咁我又要见住你哋，咁大家使唔使要自己落单啊？要封锁啦咁样。咁佢话咧，佢哋都紧张咗有半日啊，因为咧佢哋就真系闩咗 office， 所谓闩咗 office 咧。出面未入嚟嘅同事，你唔好翻嚟啦，你出咗去先。 因为佢已经接触咗嗰个叫之前确诊个人， 系啦。然后咧，佢哋就打晒电话咧，就睇下边间医院可以做快速测试啦。咁样嗱，呢个就系佢哋做法啦。 嗱， 点知就有个外籍嘅同事，咁咧佢睇完佢哋呢个动作咧，佢就话：哦，你哋香港人咧真系好有责任心。佢讲唔知佢当讲笑定讲真啦。佢话佢外国咧，好似唔知澳洲定边度。佢话你俾着我嚟咧，仲唔即刻落去狂欢一晚啊？闩咗道门喺 office 度，仲唔搞翻个所谓嗰啲咩叫做防疫派对啊？即系佢点会咁乖咧？坐喺度， 仲边度有快速测试 啊？系啊，嗱，即系你可能话只系个别一个外籍人士啫。咁但系你睇住 外 国嘅环境咧，我终于都明白点解佢哋有阵时控制唔到啊！香港人咧喺佢眼中咧，你哋系乖到离谱啊！ 狂欢啊！ 佢哋就 闩埋门，跟住狂欢咧，系啦，就攞个啤酒去饮。 系啦，但系呢边呢啲同事咧，佢哋就惊咗一日咯。直至第日可以 book 到快速測試，哦，大家都安心冇事。嗱，咁呢個頭先即係差一筆啦，所以你話點解英國嘅復課同我哋又爭好遠就咁解咯。 所以我就係話叫阿太就唔使太擔心啦，即係香港相信係做得好足嘅。 嗱，仲有一多係咩咧？就係影相多。 影相多？ 係啊。 即係影快相？ 唔係啊，同埋咧，佢話有啲學校咧，啲同學咧翻到去課室。第一日就当成系毕业礼咁样咧，好开心啊！常见翻你啦，纷纷喺黑板面前咧影相留念啊！ 系咩？点解嘅？ 系咪真难得啊？佢话佢哋第一日翻学咧，佢直情系咧叫做阔别多时咧。嗱，你睇呢度有张相咧，今日都影住咧。佢哋就全部同啲班主任啊喺个黑板度咧，即系翻到嚟课室啊嘛。好耐冇见过啦。 我见到佢手揸住啲嘢，系咪都叫大家咧即系保持距离啊，跟住勤洗手嗰啲咁样。诶， 类似啦，但系佢就话咧，好耐冇见过呢啲朋友咧，佢个形容系话网友终于见面啦。 系啊， 系啊。以前我哋即系我哋阿爸阿妈嘅年代就系 pen friend， 而家 net friend， 我哋终于见面啦。 喂，其实咧认真啦，啲学生咧都真系宁愿翻学 嘅， 同埋佢哋知道咧保持嗰个距离，同埋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嗰啲，佢哋好知道噶啦，所以真系。 即系你系咪太过担心咧？我觉得又唔使嘅，因为老师都会紧张噶嘛。 有啊， 喺学校， 啊、 喂，你喺学校如果有人爆发嘅，有人中确诊嘅，其实佢哋都大件事噶。 系啊， 所以都高度戒备啊，我觉得。 所以嗱，佢哋有啲人影相啦，我谂咧，作为老师咧，好感动啊，因为平时咧开学咧，冇错啦，终于都唔使咧攞条鞭一鞭佢哋课室啦，真系。 终于觉得老师好咧，系咪？ 系啊。 同埋咧，其实喺啲疫情下咧，佢哋成日视像去上堂咧。老师有啲甩漏漏嘅嘢咧，其实咧带嚟俾佢哋咧，觉得咧，哦，原来老师你都傻傻地嘅，都有啲甩漏嘢咧，好笑噶， 系 啊，即系会了解个老师又多啲啦，同埋个老师 friendly 好多噶。 嗱，咁咧咁多样都系多啦，又多抄牌啦，又多 absent 啦，不过亦都有啲多影相啦，有一少， 哦、 有一样系少咗嘅， 少 嗱，佢系少咗喊， 少咗喊啊？ 点解咧？ 哦，系咩？ 嗰啲新生啊，新生咧，譬如话升小一，或者可能系嗰啲唔知 K three 啊，或者总之系一啲咧幼稚 园。K three 已经系大个啲咯，因为入 K one 嗰啲未翻噶嘛。 小一佢主要讲小一， 哦、 小一咧点解升小一嗰啲咧少咗喊咧？ 哦，系啊。 同之前有咩关系咧？有联系噶。 系啊。 同呢一个咧疫症有关系噶。 有啲咩嘢扯上关系？ 系咁样嘅，佢话咧小一生咧。因为已经上了好多个礼拜的网上授课啦。 哦。 他说他已经认得这个网友班主任了。 哦。 他说呢我已经认得了又是这个肥姨姨咯。所以他说呢当他再见到面的时候呢、他说已经不会觉得是陌生呢。他说、哦、少了喊啊。所以呢就好开心啦、啊。 OK, 咁几好啊效果原来出来。 是啊希望各位复课就顺顺利利各位家长都可以松一口气。 能迷人的心，你对我看得出有一点特别。看镜子里成熟了的我，人人垂青，明媚如花，柔情如水，可以总是望着我。能迷人的心，你对我看得出有一点特别。 佢系林忆莲啊，不过你可能好耐好耐好耐冇听到咧，佢呢一个少女嘅嗰种味道喺度啊。 系啊，我就话边个嚟嘅咧？ 系啊，第一次约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三宗，累计确诊病例5049宗。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从英国来港人士必须持有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同埋已經訂住酒店檢疫證明先至可以登記，措施十月一日生效。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嘅定義，持有香港記者協會或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嘅人唔再符合定義。記協同攝記協聯同多個傳媒工會召開記者會，表示嚴正抗議警方單方面作出修訂。認為邊雙由官方界定何為記者，甚至為官方發牌制度鋪路，嚴重侵犯採訪和新聞自由，重申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不容警方透過行政手段篩選官方認可傳媒。 他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的传媒代表定义，否则不排除不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他们亦都要求警方停止划设采访区以及筛选传媒入采访区的做法，要求警方真诚实践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权利。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已经根据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及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向北京市商务局提交许可申请，正等待受理。公告没提及申请涉及什么，但相信是与 TikTok 以及美国甲骨文及沃尔玛的交易有关。另外，字节跳动入禀美国联邦法院申请阻止美国政府将 TikTok 下架。入禀状批评华府要求 TikTok 下架并非真正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是出于与大选有关的政治考虑。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4点，跌407点，成交金额58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25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6.5跌7.5，美团点评238.4跌11.6。阿里巴巴262.8跌4.2，盈富基金24.1跌4.2，JS 环球生活14.72跌1.32，小米集团19.92跌9.3，中国平安80.15跌1.35，友邦保险76.95跌1蚊，港交所361.2跌7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币6.818。英镑兑美元1.272，欧元兑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0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33美元，卖出185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回复正常。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慢车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赤立过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下一秒钟随时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同学们可以翻学校上堂啦，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同埋戴好口罩啊！喺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咁样翻学就安心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做节目要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总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我输咗啊！真系最衰都系你，最衰都系你，喂，最衰都系你。 喂呀，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报一报天气先啦 吓。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啊、黄耀祖，今日请假一天。 系啦，但我哋仲有可爱嘅听众咧，又帮我哋啦。 但阿听众，因为我即系资料可能有前浓后啦，咁咧佢头先咪话咧，停课嘅时候咧，肥妹仔话：哎呀，晒嗰啲被咧，嗰啲阳光味咧， 系 原来即系嗰个知识咁讲啦，佢就话系原来系啲尘螨嚟嘅，尘螨尸体嗰啲味发出嚟嘅味嘅咁。啊，有听众好好啊，佢就话啦：哎呀，经证实咗啦，佢就话咧，经食证实咗咧，佢话咧，40度嘅嗰个叫做啊体温啊，系咪啊？即系佢话即系佢嗰个叫虽然张被有多尘螨啊，但系佢话阳光咧咁样晒落嚟咧，其实咧系唔能够将嗰啲尘螨杀死，其实嗰啲味咧就真系唔系嗰啲叫尘螨尸体味嚟嘅。 哦、啊，系咯，因为佢话40度嘅温度就唔足以去到杀死呢个咁样嘅程度嘅。 系啊， 咁所以佢话咧嗰啲系咧应该系阳光咧接触到嗰啲棉织品之后咧有一种叫臭氧嘅作用，系啦、 啊， 所以其实就系、是、即就是将佢里面嗰啲霉霉湿湿嗰啲味咧，就蒸发咗，供咗出嚟。 但系咁点解你都会觉得佢系香噶嘛？ 因为你消失咗啦嘛。其实应该就系话咧清爽，冇咗阵噏味咁样。 系、啦， 系啦。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其实应该系可信啲，因为。点解咧？ 佢 话四十， 佢哋话证实咗。 系啦，因为你就咁听咧，你会觉得咧，如果就咁对比啊、 嗯， 你会觉得可信啲，即系40度冇理由可以杀得死只尘螨咯。 嗯， 即系如果太阳晒都晒得死， 合理噶嘛？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唔系咁，我哋平时以前咪焗室乸咧，系攞热水啊，成百度噶 嘛， 咁我哋唔会晒太阳晒得死啲室乸噶嘛。咁啊，多谢听众，系啦，呢个又啱嘅吓。咁啊，所以密切留意住咧，我哋主持人又有资讯啦，听众又有同我哋 互 动啦， 呢啲咪好咯。 系啦，嘟嘟嘟嘟嘟， 细个我哋翻学嘅时候，啊，其实好似系咪中学冇啊？带手册你有冇带手册噶？ 有噶有啦。 小学有，中学有冇啊？ 中学有，中学都有噶。 哦，你有噶？ 嗰阵时我哋点解咁肯定有带手册呢？我哋最中意就系放学转课啊，唔系即系嗰啲转堂嘅时候咧，睇人哋嘅学生手册。看到他家長的名字，跟住我哋就攞嚟玩咯。係啊，我哋攞嚟稱呼，唔再嗌佢個名噶啦，嗌阿爸阿媽個名字，好搞笑噶，嗌到而家都仲係會記住噶。 即係你阿爸。 系啊， 你阿爸叫剑侠咁， 咁佢就望住你就话咧，话喂曾剑侠咁啊，细个真系唔识有咩嘅乐趣，但系就乐此不疲，玩咗好耐。 呢啲都系童年回忆嚟嘅，都系。 同埋嗰阵时咧，个学生手册咧系好重要嘅私隐嚟噶，我冇记错咧，佢有地址啊嘛。 第一版就写晒姓名啦、出生年月日啦、地址啦、你阿爸做咩、你阿妈做咩啦， 冇错， 紧急联络电话啦。 嗰阵时系咧，我记得真系嘅，一转堂咧偷睇人哋啲手册咧，好曳噶，但系咧，你会觉得咧，对佢成个人唔同咗噶。譬如咧， 哦，原来你住喺嗰度，哇， 系啦。譬如可能你会觉得佢喺屋企，唔系你见到学校咧，哈哈爸爸啦，跟住打开佢手册就话，哦，原来咧佢都唔系好特别啫，佢阿爸做送货啫嘛，系啊，你以为佢系嗰啲咩显赫世家咧、 哦， 又唔系啊，咁样嗰、 okay、 本手册真系咧起底组。 当年嘅起底组。 但系问题系咧，而家呢本手册咧，通常咧都系咧我哋家长。同埋學校嘅聯絡嚟噶嘛，係咪先？有啲咩通告啊，或者有啲咩要做啊，咁啊要你家長簽名噶嘛，係咪？咁總有啲家長嗱嚟緊曾志豪咧，都應該有咁嘅機會發生噶啦嚇。 做咩事啊？ 咁啊， 簽定一年嘅名啊，即係開支票咁樣咧，簽定一年嘅 check， 你自己攞入錢啦。 係啦，可能咧你就會咁樣做啦。嗱，但係咧，因為咧有時咧小朋友咧，即係有啲通告啊，拎翻去家長俾家長簽名噶嘛。 係 喺台灣 係 有個細蚊仔， 係 哎呀，佢唔記得咗喎 簽名。 係啊，唔記得咗叫阿爸阿媽簽名咁樣，跟住咧一而再，再而三都其實都有幾次噶啦。咁於是乎咧，老師就話。啊，陈小明唔得啦，你一定要罚你啦。 系， 咁啊罚佢咧，佢话你同我抄，我周一忘记签联，佢叫唔系叫手册嘅，叫联络簿嘅、 哦。都啱啊，将嗰个用途就表述啫。 系啦系啦，咁啊，我周一忘记签联络簿，啊你罚抄，因为你冇尽咗呢个责任，你冇叫你家长签名咁样，跟住咧就要罚抄1500次。 哇，使唔使咁多啊？ 因为可能佢就一次又冇，两次又冇嘛，咁老师话你一定要记得，咁佢咪叫罚佢咯。成日都系咁啊！ 千五次、啊，台灣又真係你當台幣咩？折翻成四咩？真係千五次、 啊， 真係。 係啊係，咁啲網友咧就喺度嗌救命啦！唔係嗰個爸爸就話嚇有啲咁嘅事，豈有此理！ 佢係豈有此理要抄千五次係嘛？ 唔係啊，即係嗰句説話要教抄千五次啊，跟住。合唔合理啊？咁呢个爸爸咧就摆咗上网喎、啊， 绝对唔合理我真系觉得。 将呢个题目啊不挂喺上网， 系啊，真系唔合理。 咁点解唔合理咧？ 太多啦，变成咗唔系惩罚咧。 150次就 OK 啦。 一十五次好啦。 哦，诶，嗱咁样啦， 150次，我觉得呢个已经好似变咗咧，系满足佢自己一种发泄咁样，千几次。 咁啦，就唔系佢又话写1500个字，咁即系话将呢一个字写1500个字。 一千五百个字同1500次两样嘢嚟喎。 除翻先吓，1500除翻个9， 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 都166次。 争好远啊！ 咁166次， 1500次同埋166次。 喂，你都死啦！佢叫你写1500个字，系呢句说话喎。你 咩 又写 咩叫做呢个字写1500个字出嚟？ 我周一忘记签联络簿，呢度有9个字。 系咯。 咁佢要佢话咧，老师就罚佢写1500个字出嚟，就系呢个字啊嘛，即系写166次咯。 唔系啊嘛，你咪搞错咗啊！佢系咪叫我用1500字嚟作文啊？ 唔系啊，唔系啊。 咁 点 会有？ 因为出嚟唔系作文啦，佢罚佢噶，佢罚佢噶。因为我见到佢嗰个真系罚咗出嚟咧，佢阿爸有做到呢件事噶。 佢写咗千几个，即系呢啲噶。啊，好啦，你讲埋先。 咁老师要罚佢啦嘅时候咧，咁跟住咧，佢阿爸就话：，岂有此理！只系唔记得签名啫嘛，有咁巴闭咩？要罚我一次写，要我仔写1500字。于是乎，将条题目摆咗上网，你嗰啲网友有咩反应啊？ 啲网友 有啲咩回应咯？ 因为我仲未 get 到系点样啫。 啲网友就话啦，哇， 俾人罚系应该定系咁 啊？系啦系啦，嗰啲网友就话，喂，应该系你罚啦，爸，系你冇签名啫嘛，咁你有冇由怪罪个仔啊？咁，跟住咧有啲就话啦，咁只系唔签一两次啫，唔使罚咁重啊嘛，咁。跟住呢个爸爸咧就话啦，系咯，你哋都觉得过分咧，个老师。于是乎咧，佢阿爸咧就帮佢个仔。顶上去罚抄呢1500个字。 哦， 咁你估佢点样做法咧？ 点样做法？ 点样交咗？佢用5分钟已经搞掂啦。 哦， 用5分钟已经搞掂呢1000几个字啦。 系， 就交咗俾老师啦。咁 就 唔 系我唔写。 唔系，佢唔系交咗俾老师，佢完成咗呢样嘢啫。 哦， 咁啲网友继续话：吓，你咁样完成咗？咁你唔好俾叫你个仔交我，唔系你老师更加罚佢咁。 唔知道、啊，我系咪话我唔写？我唔识写， 唔系佢都系完成咗1500个字啊，成版满晒嘅，系啦，有喺度嘅， 系 咁佢完成咗嘅呢个爸爸帮佢个仔。 哦，咁佢点做啊？ 你觉得佢会用啲咩？5分钟内已经完成， 5分钟内完成，唔得呢个真系要开股。 佢咧就将我周一忘记签联络簿呢几个字用电脑打咗，跟住 copy and paste 而满足咗老师话啦，1800个字嘛，即系100几次啦，我就同你 copy 咗100几次，跟住出嚟，阿仔你交俾阿老师啦。 咁老师受唔受啊？ 唔系未啊，跟住咧啲网民就继续话，系我跟 明哥 嗰个阿爸咧话，我完成咗啦，跟住咧啲网民继续话。 你唔好啊！你虽然你咁做咋，你会累死你个仔噶。 系啊，即系 俾 人罚，俾人罚噶。 你个老师可能佢咪罚得佢更重啊！嗰时到体罚噶啦，唔系罚你噶啦。佢话阿爸，你唔好咁冲动啊！其实由头到尾都系你冇签到，咁系咪你都有个责任，同埋你个仔冇俾你签，佢都一个责任啊！ 都系都系。不过你讲开呢个台湾学生手册咧，其实都有几单同佢嗰啲新闻都有关咧。嗱，呢个就系话冇签好多名啦，所以佢就要补罚翻啦。 即系老师罚佢，点解你成日都唔签名噶嘛？家长 好啦，呢个就系同签名有关嘅。 啊， 你会唔会唔记得咗签自己个名？ 嗰个家长啊， 唔记得咗自己个名点签？ 我会嘅。 系 嗱，银行簿我会有唔记得，但系譬如家长嗰啲唔会，因为你第一版已经有你个家长签名噶嘛。 佢唔系讲紧你唔识签个字样、啊。 吓、啊，你唔记得咗签你个名系咩样啊嘛？ 唔系你个字样、 啊。咩啊？ 你会唔会唔记得自己个名叫咩名啊？ 除非我有病嘅啫，如果唔系我点会唔知道我自己叫咩名噶？ 冇，佢又系台湾啦，又系咧呢一个联络簿咧一模一样啦。佢就话啦，你都要家长咧帮手签个名啦。咁咧佢就话啦，咁嗱，家长嘅定义系咩？唔一定系父母噶嘛，阿公阿婆阿嫲阿爷都得噶嘛。 嗰啲叫监护人，严格嚟讲。 系啦，佢咧就话啦，有家长咧帮小朋友签联络簿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就交咗俾咧公公，就嚟帮佢签啦。佢话不嬲都系公公咧帮佢个孙女嚟签名嘅。佢话咧就好耐冇签过名啦。佢可能咧，我怀疑佢古仔咧，可能系个女咧个孙女啊，就唔敢叫爸爸妈妈签，唔知系咪有嘢俾人罚啦吓。咁我就话公公啊，不如你帮我签啦咁样。跟住佢攞俾个公公，公公话、哦、好啊，我帮你签。死啦！公公叫咩名咧？ 我你成日都叫我公公，公公， 公公叫咩名 咧？可能隔篱我老婆咧，可能呢个阿公阿公啊，佢即系好耐冇人叫。 佢就签咗阿公两个字落去。 真系啊！ 冇错，佢老师收翻个签名啦，佢话：阿同学，你家长签名叫咩名？签咗咯。你阿公叫咩名啊？阿公咯。佢真系签咗阿公两个字喺上面。咁啊，我觉得大家要警惕。你真的要警惕，我哋会不会有一日会执笔忘字？ 似啦、啊， 我叫咩名咧？你下次填名嘅时候，你会不会填咗阿田 咧？阿田， 然后再要罚抄1500次，问你死未？ 佢哋 twins 啊，学生手册啊，嗱，放 lunch 之前咧，不如我哋讨论啲咧刺激啲嘅话题啊。 例如， 我哋可以讨论下食啊食啦，一阵就食 lunch 啦。我哋今次系讲偷食啦。 偷食啲咩？ 偷食嘅呢一个嗱呢个话题咧，我今日睇到咧系佢话台湾有个女星，佢就自爆咗咧，即系佢曾经喺佢身上发生嘅，即系偷食出轨嘅一件事。 啊，你讲真系嗰啲男欢女爱嘅啫， 男欢女爱嗰个偷食 咁大胆啊！而家啲人咧， 事过境迁啊嘛。 唔系我就想话，咁事过境迁都唔一定要讲出嚟俾人听噶。 哦，嗱，佢有原因嘅，所以我先至话咧值得讨论。唔系佢偷食啊，佢个被偷食啊。系佢遭受背叛啊！ 哦， 系啊，遭受背叛啊！嗱，咁啊个古仔系点样咧？佢系咁样嘅，佢话咧，呢个台湾嘅女星咧，佢就话我老公咧曾经背叛过自己， 系 咁点背叛咧？个揭发过程系点样咧？佢话啊就咁样嘅，佢话咧佢同佢老公咧就争十四年。个老公大佢十四年嘅，咁啊佢系即系 我做咩争十四年啊？我同咩人争咧？ 少妻老夫咁样嘅，咁啊经过咗咧两边家庭咧大力反对，因为咧真系冇人睇得好啊！喂，大佬你即系你当你三十同五十四岁咁，四十四岁咁结婚，佢话睇唔好，但系佢哋话唔得，排除万难。 嗯、 好啦，咁 仲有呢啲例子嘅，好多嘅。 冇错，咁但系咧，原来就冇一个浪漫嘅结局，因为咧佢话开头咧佢哋都即系生活都几好嘅，咁咧过咗一排咧嗱出事啦。老公呢嗰、那个生意呢就做得唔好。咁、 哦、 就失业。咁于是乎呢冇计呢就个老婆呢咁佢 artist 嚟㗎嘛就做唔同嘅嘢啦。个老公呢就喺屋企度。 就摁摁脚啦。 摁摁脚冇嘢做。 就食一啲好远嘅饭啦。 咁就食好远嘅饭。但都唔紧要啊佢冇去到偷食呢样嘢㗎。 点解唔紧要啊 唔都唔系偷食㗎嘛你食远饭如果我愿意养你冇问题啊。好啦佢话有一次呢就台灣咧，佢哋好信嗰啲風水命理啊嘛。佢、 哦、 有一次咧，呢、這個女星翻屋企嘅時候咧，就佢鄰居就係做風水命理嘅。佢走嚟同佢講：阿娟，阿娟，過嚟啊，過嚟。 咩 事啊？ 咩事啊？ 你老公偷食，你知唔知啊？ 我偷食點解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你自己翻去問下佢啦。佢話：你唔知你老公一路其實都係偷食咁樣。跟住老婆晴天霹雳啦，佢心谂：， 岂有此理嘅死佬！我哋嘅排除万难吓，你等我十四年啦，俾家屋企啊拒绝反对，我都同你一齐。 最 惨，而家你冇嘢做，我都出去翻工赚钱。 系啦， 偷食死佬。 但最大个嫌疑同埋应该咁讲，最大嘅可疑系咩咧？佢老婆点解唔信咧？佢话：，但我老公冇出过街嘅。 点解佢会知道佢冇出过街嘅？ 佢基本上系冇出过街嘅，因为佢话咧，佢冇钱啦，日日都喺屋企啦。佢有阵时仲会联络佢啦，可能咧都去屋企会打到电话，会听到佢喺度啦。 哦， 佢冇乜出过去。 即系好似长期都一打去屋企咧，佢就听电话。 系啦，咁但系咧 唔可以带翻屋企噶嘛？ 但系嗱，出边会有人望到噶嘛？管理处都会话你老公带咗陌生女人翻嚟冇啦。 Okay, 但系个命理师就话你问下佢啦，佢偷食。咁咧，然后佢就望啲蛛丝马迹啦，佢就发现咦有啲古怪。佢话咧。佢喺屋企， 即系唔讲由自我一讲就见到一啲嘢，好似好 系啦， 我点解唔同咗啊？ 佢话每次佢翻到嚟咧，佢话佢老公咧都系不停咧系冲凉， 干净嘅 冲凉。 哦， 系啦，佢咁翻到嚟，我又冲凉嘅，可能佢总之咧，佢一放工翻嚟咧，佢老公咧永远已经系冲咗凉嘅状态， 系一系冲紧，一系冲完， 全身擎干水，即系嗰啲叫做一喷喷喷啦。 明白。 咁啊，呢个第一啦，佢觉得哦，点解咁得意嘅？第二咧，佢就话啦。你而家喺屋企做嘢，你冇即系你唔攰噶啦嘛，唔系你唔攰噶嘛。佢、 哦、 每次见到佢都软泥泥咧，眼瞓话诶冇心机。咁佢个成年人嚟噶嘛，佢都梗系会话啊老公点解都唔交功课嘅？每次老公都话咧好忙啦，唔得闲啦。咁佢就觉得 呢啲咧系嗰啲成日都话标题咧就话咧五大老公出轨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对你冇兴趣咁样。 结果佢忍唔住就问老公佢话你系咪出轨啊？佢话你究竟搞乜嘢咁样？好啦，佢老公承认咗。如果只是这样都不会上到新闻的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了嘛。 哦、 最惨是什么呢他说那个女人是谁 他对面那个对面那个风水女人啊。 如果是的话都已经很刁钻的了。 可能他对他不在乎督爆他先。 如果都很刁钻的了但再进一步真的吓死你。他说是。 没事没 事。我一次过搞定了你们两母女。 他妈。 他妈妈。外母， 佢妈， 佢外母有阵时会喺嗰度咧居住啦、生活啦、帮手啦咁样，所以咧嗱，点解咧嗱，即系佢古仔未完嘅，所以咧点解咧？点解咧？ 想点啊？可以有， 所以你话点解解释到咧？看家冇发现有咩陌生女人咧？嗰个外母嚟啊嘛， 明白明白， 即系都系你嗰、那个唔知陈宅啊、李宅嗰、那个，佢冇任何嫌疑， 因为嗰个系你阿妈啊嘛， 你阿妈啊嘛，即系都系主人一部分嚟噶嘛。 点解对面嗰个风水师合之一算？ 好啦，嗰佢个冇解释嗰度啦，但系可能 定系听到阿声嗌啊， 唔出真系唔出奇。好啦，咁跟住个女人癫咗啦，呢个女声，佢话有冇搞错？你讲真噶？跟住佢就话嗱，唔关我事啊，老老实实啦。佢话点解咧？有外母喺屋企咧，就话佢啊整亲手手脚脚，要我帮佢按摩。咁啊，唉，咁啊唔讲啦，按下按下，咁啊就咁样咯。 哇，仲要咁嘅态度啊？ 咁 然后咩事啊？ 跟住咧，佢仲加一句，咁佢好嬲啦，癫咗啦，个女声。个衰佬咧，仲要加多句，佢就话：其实你真系唔好咁伤心啦。我话你听啊，我唔同佢发生呢件事，佢都会出去揾人发生。 哇！呢啲咩说话嚟？嗰啲死佬真系。 佢话好彩我啊，帮你留低住佢喺屋企咋。 如果唔系，佢系有唔知几多个 叔叔伯伯啦。佢就出 去拈 花惹草啦。咁啊，系咪发晒癫啦？咁样好啦。 咩男人嚟噶？ 嗱，上半场系咁样啦。点解我话咧，即系都好刺激咧？呢个话题。 磨紧地刀啊，磨紧铰剪啊！ 但系佢下半场咧，即系如果音乐啊，上半场咧系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半场咧突然间咧就变咗钢琴，咚咚 咚咚咚。咩事可以令到佢 充满咗一种反省嘅味道？点解咧？因为咧呢个女星已经系隔咗几耐咧，隔咗十年啦，成件事过咗十年，佢先讲翻出嚟。佢话：我而家事后谂翻咧。有好多原因咧，系发生咗。 咪先，咪先。嗱，我想话，而家佢哋已经分开咗噶啦， 分开咗十年噶啦，已经发生十年噶啦。佢、 okay. 有啲咩事咧？呢、這个女星自己事后讲翻咧，佢话都警世嘅。点解我都攞嚟讲咧？佢话第一，我同我老公相差十四年， 系 我老公同我妈相差七年。 我啱啱就想话佢系，佢同佢妈系近啲嘅。 呢个第一，嗱，冇话合理啊。呢个佢自己嘅一种感性反省嚟啫。佢话第一，第二佢话。佢咪老公喺屋企冇嘢做嘛，佢、 啊、 出去搵食啊嘛，佢话、 啊、 其实我好耐冇同我老公倾偈、 哦， 反而我妈咧过嚟帮手，就成日喺屋企咧会同佢出出入入啊，即 系 讲个出出入入啦，本来 系 正常嘅， 系咪即系话佢阿妈可能 制造咗一个倾偈嘅话嘅机会？ 其实唔系嘅， 制造咗倾偈嘅机会。 我想话啲外母回一见到呢个女婿，哇！你一日冇嘢做，嗰个女啊出去做嘢赚钱嘅就话你 好啦， 会扁佢嘴 嘅，冇错，你讲得啱嘅。第三个原因就真系劲啊！两代人嘅纠缠，佢阿妈原来咧亦都系咧好细个咧就俾即系祖母啦，即系隔第三代啦嘛。佢阿妈嘅阿妈咧，好早就逼佢结婚，嫁咗俾佢个呢个阿爸。但 系 佢哋两个冇相爱嘅。佢话咧完全冇爱嘅成分。佢话咧原来个阿妈咧好羡慕个女咧揾到真爱，所以咧对住呢一个所谓嘅 女 婿咧，其实就唔会觉得话你食软饭嗰啲咧，就反而觉得话啊 你 好啦、 啊、 咁样。 爱锡我个女咁样。 但系点知就变咗咁样、啊，所以佢话咧。然后嗰、那个佢老公 咧，即系无端端就变咗转头咗佢落去佢嗰度。 而你唔好讲少，嗰、那个所谓嘅贱男咧，其中一句真系冇讲错。佢话你阿妈唔揾我，佢都揾第二个。果然，佢话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乱晒龙啦，梗系四个家庭即系两边家庭散晒啦。佢话佢阿妈咧真系极速同佢阿爸离咗婚，然后出去揾咗第二个，即系话佢根本就系、是。佢自己感情咧都一团糟啊！只不过佢今次真系离晒谱啦，即系你乱伦啦，你搞到咁啦。 女婿佢都真系，女婿就一地真系。 系啊，但系佢话佢十几年之后想讲翻咧，佢真系话原来每一件事都有啲、有啲原因啦、啊。虽然唔可以合理化咗佢，但佢话唔会无缘无故噶。我同佢十四年，佢同佢七年，我妈同我阿爸冇感情。哇！原来感情世界里边所有嘢 好复杂， 环环紧扣啊！ 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6点，跌425点，成交金额6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25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6.5，跌7.5。美团点评237.8，跌12.2。盈富基金24.06是跌4.6，阿里巴巴262.8跌4.2，小米集团19.88跌9.7，JS 环球生活14.82跌1.2，中国平安80.2跌3，友邦保险76.75跌2，港交所361.2跌7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9.853，瑞士法郎8.4，澳元5.464，加元5.785，新西兰元5.067，欧元9.0364，每百元对港元7.3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日经平均指数报13169点，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71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6美元。 卖出185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干诺道中啦，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另外较早前喺九龙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队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都係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亦都係慢车。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师傅，唔好玩咁多电话啊！ 点解啊？ 你会越玩越深噶。 你哋两个算唔算颈纹深啊？ 我好深噶， 年纪开始大咗咧，你我开始留意细个唔使啦，冇问。 我而家睇电话，我高个头睇噶， 我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因为我高睇完唔够两分钟，我瞓低。 你唔想咁深，咁你就要留心。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吓、啊，深啲唔系好啲咩？ 你太有机心啦，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的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12点10分嘅风骚快活人啊吓， 系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啊、黄耀祖咧，今日放假一天。咁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而家有何雨露。 豪乳露，你想做珍珠定系做牛仔裤呢？ 茫茫繁华内，穿梭过多少璀璨与耀眼。 珍珠同牛仔裤究竟系代表咩意思呢？吓，听我讲，听我慢慢讲。珍珠仲记唔记得？唔系讲紧戴上颈嗰啲珍珠链，而系我哋饮嘅嗰啲珍珠奶茶嘅一粒粒黑色嘅珍珠。喺旧年啊，可以话系咧横扫成个日本啊。当时我哋系介绍过好多次呢一啲日本嘅珍珠嘅新闻，包括除咗珍珠奶茶之外，仲有咩啊？珍珠寿司啦，珍珠拉面啦，珍珠火锅啦，总之你谂得到可以加珍珠嘅都可以加，加唔到嘅就更加都要珍珠。珍珠啊， 过去嗰一年系属于你嘅年华。 将一切时代划过，越过定是极限，趋势去。 你觉得珍珠系咪可以同钻石一样，一火永流传呢？ 没有我在旁，何时也 对唔住，现实系残酷噶。今日嘅报道话俾你听，日本嘅后生仔佢哋已经唔再饮珍珠啦。喺涉谷啊、东京嘅街头啊，佢话有好多后生仔再喺度街上行走嘅时候，冇人再攞住一杯又一杯嘅珍珠饮品。佢哋而家已经嫌弃咗珍珠嘅呢个热潮啦。 你与我之间， 哇！究竟呢个热潮退得有几快呢？冇，根据资料显示，今年啊嚟到2020年嘅而家九月，系旧年啊珍珠嗰个销售量得翻六分一，系六分一啊！ 车轮，我俩显远地像眷望。 究竟点解会咁嘅咧？佢哋就好拗头，去到望住东京街头，就发现几样嘢嘅第一。差唔多有十几间呢一啲嘅珍珠店呢已经系倒闭关门，因为冇人买。第二呢就系好多人都转咗型啊，一系就卖口罩啦，系同我哋香港一样啊。原来无论你系潮流特区啊，定系呢一个潮流圣地咧，最后都系会咧转型咧卖啲实用品噶。 你那古典你伴我的旧。 但最紧要嘅就系，点解你哋突然间唔中意珍珠啊？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呢一啲咧谂住入珍珠嚟赚钱嘅朋友听呢？佢哋就问咗东京街头嘅市民：あの、私珍珠跟ですか？哦，我知啦，系啦，我哋同你翻译翻咧。佢哋認為珍珠咧，而家已經冇人會將佢咧擺上網度炫耀噶啦，亦即係話咧失去咗打卡嘅嗰個作用。有啲就覺得咧，我已經飲厭咗啦，咩都加珍珠咧，佢覺得好煩。然後呢一、這個可以係畫龍點睛啊！佢話珍珠圓碌碌、黑掹掹都唔好睇嘅，我都唔明點解要加落去。 默契的相连，又成针针的刺绣。 珍珠内心可以为淌血啊！ 但你不胜收。 其实我从来都冇变过，我由头到尾都系黑掹掹，我由头到尾都系黐粒粒。点解嗰阵时你就会觉得我系宝？而家唔系当我草啊，直情系唔想理我，将我抌咗佢啊！所以呢个真係一个好大嘅启示嚟㗎。你真係以为潮流嘅嘢係可以永恒咩？呢一杯珍珠奶茶嘅珍珠佢话俾你听，一年货仔呀，呢粒珍珠已经碌到唔知去咗边度啦。同埋佢真係话俾你听咩叫做有潮流光环嘅加持呢？真係都系嗰粒珍珠。当个个都追捧佢嘅时候呢，你就认为佢系潮流嘅可以话系圣物呀。但係当你一唔鍾意佢嘅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咁肉酸嘅黑古勒特咁样嘅，像极了爱情。 最美那套衫 都系你个人啫，系咪啊？你眼前嘅老公或者你眼前嘅老婆或者呢个女朋友，其实都系咁嘅样噶。你话佢圆碌碌又好，黑黑实实又好，但系你追我嘅时候，你明明当我系公主嘅，而家你真系当我番薯，仲要煨嗰只啊，该煨咯。系啊，你而家先至发现咧，咩叫变心啊？变心就系之前觉得你好正，好想同所有人打卡炫耀，每日都要摆你喺手度，每日都要饮一啖啊，每日都要将你买翻屋企先至开心。但系变心嘅意思就系话，突然间有一日对你完全失去咗兴趣，冇晒感觉。喂，仲要拉都拉唔翻嘅，你冇得逼嗰啲年青人咧，就话你饮啦，你继续饮翻呢个珍珠啦，好冇？ 挥一挥衣袖。 而结论咧就系、是、你冇得强迫嘅，你净系可以适应同埋转型啊。都话咯，啲铺头一系就变咗卖口罩，一系咧就变咗咩咧？就话加啲水果啊，加一啲唔同嘅食物咧，就落去咧就调味，就变成咧新一种类嘅饮品。但系你就唔可以再固步自封，你冇得继续咧要将珍珠咧摆落去噶啦。 咁如 果转型失败嗰啲点啊？即系如果用黄子华嗰个比喻，隆胸失败嘅咁点啊？ 咁咪冇得捞囉，咁你咪冇人会再对你有兴趣囉。咁但係點解我个题目就係话你想做珍珠定係做牛仔裤呢？同样都係日本，佢哋呢一两年做咗个调查，就话好多后生仔已经唔再鍾意着牛仔裤，唔再鍾意着。佢哋觉得好硬净啦，唔舒服啦，又唔贴身啦，觉得係啲阿叔先至会着嘅。係呀，木村着咗几十年啦，木村仲同王菲个女兒拍咗辑广告啊。不过咁木村都係阿叔嚟嘅，年纪上咁佢又讲得啱嘅。但个问题系，你会唔会因为啲后生仔唔再中意着呢一个嘅牛仔裤，你会唔会以后都唔再着出街啊？你会唔会将你屋企珍藏咗好耐嘅嗰啲507啊、401啊，你会唔会将佢抌咗佢啊？你会唔会以后都净系着啲咩休闲啊、扯布啊、运动裤，而唔敢再着牛仔裤啊？唔会，你唔会咁做。着惯咗，你唔会理人哋究竟系点样谂，你兴唔兴都唔关我事。我着得舒服，我系中意着牛仔裤，我唔觉得 out， 点解我唔着得先？冇错，牛仔裤应该系一个经得起考验嘅潮流品。好多时候你都明嘅，兜个圈咧，可能出年咋，可能真系出年咋，突然间啲人就会觉得着牛仔裤系好型嘅一个行为。咁唔通你抌晒啲牛仔裤，又重新再买过？喂，珍珠就话可以每日新鲜整一杯新榨嘅啫。牛仔裤啊，有啲要储噶，有啲要用水洗，要历练噶，唔系话抌就抌咗佢噶。所以你应该都明白啦，你究竟系想做珍珠一般嘅人生啊，赶住个潮流，不过你可能好快就俾人哋抛弃走，定系你会唔好理外界嘅目光，我就做嗰条牛仔裤，我越水洗得多，我越经过岁月嘅洗练之下呢，其实我系越矜贵，我系越值钱嘅。如果都系像极了爱情嘅话，记住啦，唔好做俾人哋吹捧嘅珍珠，你要做嘅就要做自己独得坚持风格嘅牛仔裤啊！苏永康的潮流和梁汉文的501、啊、继续风 show 快活人、啊 啊、曾志豪，你有两个小孩、啊、你在你的生活上面有没有真用笔录记下你两个小孩一些 搞笑对话 搞笑事情、啊、对话也好事情也好，有没有一些令到你、啊、你真的、啊、你即是你好 几奇嘅，但系咧，你又觉得啊，你又几有创意，你又几搞笑嘅。 我睇下我老婆嗰段咧，我仲乜拎唔拎得翻出嚟先 ？OK。 啊，你老婆成日都喺面书度留言咧，系同阿正正诶，就系同你阿仔咧去讲咧一啲对话，同佢都几搞笑。 佢好似咧早嗰个礼拜咧就 多啲啊， 佢就同佢啊，我大概记得个对话啦。 是是一来嗰 个 啊， 系啊，一般啊。佢话唔知咩咧？男仔女仔咧，佢话佢同我仔讲，佢就话嗱，一般嚟讲咧，就系唔知男仔高啲嘅，不过咧女仔咧都可能有机会咧都会高翻个男仔，又唔一定嘅。咁我仔咧就跟住讲啦，嗱，一般嚟讲咧，男仔就高过女仔嘅。咁二般嚟讲咧，女仔可以都高过男仔嘅， 系啦。 二般嚟讲，咁啊好合理嘅。佢一般我唔好知咩意思啊嘛，系啦，即系我哋就知道，即系话简单嚟讲啊，或者咧一向啊，咁啊常规都系咁样啦。 但系佢识得咁样去咧， 佢就一就变咗二咯， 系啊， 佢就变咗二般嚟讲。 其实我哋有讲过一来啦系咁啦，二来系点啊，三来系点样噶，有次序噶嘛。 啊，咁啊系， 系咪先？咁所以咧，佢有一般、二般。真系好嗱，呢啲咪就系好好笑咯，佢就将会啲大人啲嘅说话咧去改啊咁。嗱，有啲情况咧，其实咧有时咧见到啲细路咧，你都觉得啊，你真系咧，你即系讲紧唔系言语上面嘅沟通啦，讲喺行为上面啦，系啦，譬如有啲細路仔佢都好中意模仿大人嘅，咁我講緊而家嗰啲咧，全部都係外國嗰啲細路仔嘅嚇。咁咧即係每一日咧翻去咧，即係同佢出完去之後咧，咁佢都要去大人咧就攞鎖匙開門啦咁。咁但係有個妹妹咧就話：我都要開門，我都要開門，我都要鎖匙，日掠夜掠。咁因為佢唔夠高噶嘛， 是是是 你我唔知道你仔有冇試過。會 啊，你總之你做乜佢都想跟住做咯，會噶會噶會噶。 於是乎咧，嗰個阿爸， 佢 話：我怕你啦，妹妹。 係。 佢特登喺佢個屋企嗰對門 裝多個細窿啊， 細鎖。 好嘢。 裝多個細鎖。 O K O K。 即係佢有佢嘅鎖匙。 係。 即係上面一個啦，下低一個，佢真係靜靜安碼鎖，俾埋鎖匙佢去開門咯。 係。 所以每次翻屋企咧，都要等埋佢咧一齊去上下。一起开先开到嗰对门。 哦，但系呢个爸爸好好、 啊，啊、 因为佢好即识得咧迎合咧小朋友咧照顾佢心态啊。 系啊， 佢想自己做一啲嘢，又或者学你咁样咧。 系啦、 啊，你与其就不停喺度喝住佢话唔准啊，唔准啊， 唔准啊，唔好搞啊！呢啲锁匙好危险啊，即系话你唔可以唔见咁样。 呢个我都做唔到，呢、這个我有阵时懒啊。我发觉咧，即系啲家长咧讲啊识讲啊，我都够。够识得话呢啲做得好啦， 啊、 但系到你自己咧就话，喂唔好麻烦啦，快啲开门入去啦。 嗯，啊又唔可以忽略咗小朋友啲少少嘅要求系咪？ 我有尽量做系咩咧？譬如咧，车佢哋放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咧我哋嗰啲轻触式嗰啲门咧，你揿一个掣，佢就嘟嘟嘟个电门闩埋啦。你再揿多个掣就嘟就闩咗锁，成个车锁咗啊嘛。咁大同细都系噶，而家咧佢咧特别系细嗰啲就话，我要自己揿，我要自己揿， 系我要锁， 系啦，佢首先要自己揿咧，就将道门咧就闩埋先，第一道电门，啊得， 跟住 阿哥就话啦，最尾锁嗰个掣我揿，啊 OK 等你揿，系啦， 即系佢哋都中意去做模仿， 每人做一个掣咯，每人揿啦，真系要。 好啦，第二样嘢就系咧，嗱每个人咧即系大人对于宝石嚟讲咧， 系 就会系啲金光闪闪嘅。 哦，佢哋系嗰啲塑胶，全部都当宝石噶。系啊，成袋啊，我仔储到有个嗰啲南瓜袋咧，就当系做储物咧，即系南瓜形状嘅袋仔，储到满晒。 我里边 全部都系宝石， 即系佢心目中里面嘅宝石。 但系个形状都系噶，嗰啲咧即系玻璃胶嗰啲咁样咧，总之系。 咁你都好啊，因为佢都系一个宝石啊，喺 石 头 啊，石头。 真系石头啊！有个妹妹有人孭咗个书包翻嚟， 系 佢阿妈话：阿妹你做咩？今日个书包咁重啊， 宝石啦， 好重啊！跟住咧，佢再拎咗个书包拆出嚟嘅时候，系我讲紧两嚿好似蛋糕咁大嘅石头啊！喺个书包佢掹出嚟啦， 佢 阿妹你做咩事啊？佢妈咪呢个宝石好靓噶，呢个系我心里面嘅宝石。佢抛我 嘴，唔系佢唔错得晒噶，我哋都知 石头嚟噶嘛。 因为嗱，钻石都系石头啊。咁我哋以前话嗰啲玉石咧，其实佢原本咧都系一个 一嚿石里面系啦， 所谓石皮，跟住你咧要再琢琢磨打开先会见到嚿肉噶嘛。有围巾， 真 系 好笑。 靓妹 OK 喎。 讲紧真系蛋糕咁大，你谂下，唔系咁样细细块手得揸住噶啦，系一嚿真系好重。我见到佢起码有几磅重嘅咁样，好啦，另一个咧就系啦， 有个妹妹又喺度，佢唔知点解有揸住张佢嘅美金一齐喺度玩啦，咁样跟住喺度玩咯，啊揸住美金咁样，跟住咧佢就话佢完成咗佢嘅任务之后，妈咪妈咪，我赚咗好多钱啊，我有好多钱啊，咁样跟住佢阿妈话系咩？你点样赚到好多钱啊？佢将 地下啲厕纸 唔系。佢将我张美金搣到烂晒，跟住咪好多张，跟住好多张钱喺度咯。跟住妈咪，我有好多张钱，将张美金碎尸万段。跟住佢妈话咩事啊？ 唔系你下次教佢呢啲唔系好多钱，呢啲叫散纸。系啦，阿仔啊，呢啲散纸咧，我爸好多噶啦，唔使再俾啦。 啲小朋友咧真系创意无限嘅。啊，跟住咧有一个咧就系话啦，有一个仔。 听人讲咪创意无限咯。 系 咯。 系，如果唔系你就冇咗张美金。 佢自己设身处地嗰、那个真系点算啊？ 知都知唔翻啦，系啊。当然啦，我哋而家都系讲听人讲嗰啲啦。跟住有个仔咧就放学翻嚟啦，啊妈咪系咩事啊？你今日食咗咩茶点？姨姨咧俾咗猫粮我食啊。 猫粮 系啊，吓点会俾猫粮啊？系啊，佢日日都俾猫粮我食、啊。 哎呀，岂有此理啊！ 岂有此理啊！嬲猪啊！ 有冇机噶个猫粮？天然嘅都好啊，系咪organic嚟噶？ 跟住咧，佢一日咧就同佢阿妈。去了那个超市的时候呢，啊妈咪姨姨呢成日俾猫粮我食嘅呢，这个就是啦，咁样 我估下先，嗰啲 macaron 嚟嘅，朱古力豆。 佢阿妈话，原来你嗰所谓嘅猫粮就是咁啊，咁 macaron 唔系朱古力， 唔系。是一个一块饼仔，里面印咗一只猫嘅样。 哦，咁啊真系猫粮，有个猫公仔喺度。 系饼干嚟。 我知系喎，食有猫喺度咯。 系啊，跟住佢话：，俾你激死先。初初听到都好嬲噶嘛，你俾猫粮我仔食，仲争啲上去投诉噶嘛。咁原来我仔一直讲个猫粮，原来个猫印有一个猫饼干咁样。 系噶。 跟住另外咧，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嗰班佢哋都要写英文句子噶嘛，咁咧佢就写一句英文咧，就系、是、写住 I will sit still， 即系我仍然会坐着嘅，即系咁样解释。 系 I will sit still。 系， 咁你估佢个小朋友系点样？系咪逐句咁样同你写咧？ 吓，佢点样啊？佢将佢穿埋啊！哦， 系啊。 佢唔系佢呢个叫即系坐好好啊。坐好 好 咯，静静地坐好啊嘛，系咯。 那个小朋友 将佢变成， 因为佢好多个 I， 好多个 L 啦嘛，好多个 L 咧，佢将佢一条线咁拉落嚟写。 哦，佢打直咁样穿埋晒。 系啦，将啲 L 咧，佢有 Will 系有两个 L 噶嘛，个 Still 有两个 L， 咁样再一栋栋落嚟。 咦？呢个系咪叫做咩啊？外国嘅罚抄方法？ 啲僆仔几有慧根系嘛？ 都系嗰句啊，人哋嘅细路咪有慧根咯， 啊、 你自己细路激到你咩根咯？他见玩的教我规则，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说收心奇香，这个你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宗，累计确诊病例5049宗。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从英国来港人士必须持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同埋已订住酒店的检疫证明先可以登机。措施10月1日生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英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同地区近日疫情反弹，情况不断恶化。如果特区政府不将有关名单更新，会增加输入个案的风险。他说，除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疫情亦严峻，建议当局可以优先考虑将这些地方加入名单之中，同时要留意转机来港人士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很多旅客是在这些地方转机来港。梁子超又说，为防范第四波疫情，政府必须正视是否要收紧整个检疫安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纳发表声明，强调量刑是法院专有职能，由法院独立行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西方国家有成立量刑委员会，有助避免公众认为法庭裁决有偏颇。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在本港政治环境下设立量刑委员会是危险，认为如果不满法庭的裁决，可以透过现行机制上诉。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说，设立量刑委员会会削弱法院司法权。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人不再符合定义。记协和摄记协联同多个传媒工会召开记者会，表示严正抗议警方单方面作出修订，认为变相由官方界定何为记者，甚至为官方发牌制度铺路，严重侵犯采访和新闻自由。重申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不容警方透过行政手段筛选官方认可传媒。他们要求立即取消修订的传媒代表定义，否则不排除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他们亦都要求警方停止划设采访区以及筛选传媒入采访区的做法，要求警方真诚实践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9点，跌422点，成交金额63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9点，跌25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6.5跌7.5，美团点评238.2跌11.8，盈富基金24.08跌4.4，阿里巴巴262.6跌4.4，小米集团19.88跌9.7。JS 环球生活14.82跌1.2，中国平安80.2跌3，友邦保险76.8跌1.15，港交所361跌7.2，汇丰控股28.05跌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人民币6.81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60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47美元，卖出1,85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Amy。你覺得係一份人點呢？ 唔係一個好輕鬆悠閒嘅感覺咯，有少少肉地嘅人咧都有啲既定形象，就係佢哋好有趣啊， 系永远系一个带俾人欢乐嘅角色咯。Hello， 我是 Ellie 冼永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唉，老婆啊，你又拉我去超市，你已经成日网购噶啦，做咩仲要日日行超市呢？ 哎呀，点同啊？网购就系买啲重嘅嘢啊嘛，有人送上门，唔使自己攞。咁但系至于嗰啲菜啊、肉啊、生果啊，就要自己啊，梗系喺超市买先够新鲜噶嘛，要摸过去、掂过去啊，买落自己嘅袋先够安心啊。 唉，唔使望你都知道你唔新鲜啦，已 经系咩？ 唔系唔系， 我点、你想要点样新鲜法啦？ 你自己 日日洗下佢，洗下佢， 最好可以换货啦。你自己一个嚟买咪得咯，你咩嗌埋我咧？ 啲嘢你冇份食噶吓，帮下手都唔得嘅系嘛？全部都系我嘅， 老老实实你食剩嗰啲我先有份食噶啫。嗱，讲明先啊，我帮手攞嘢噶咋，我唔负责俾钱噶，我家用讲明分开计。 你使唔使同我计得咁足啊？咁你肯出钱，我先惊啊！得啦，行啦，系呀。罐头汤仲跟特价，买三送一。哎呀，我得翻两罐咋？哎呀，哎呀，得翻 买两罐咪得咯。 买两罐得咪唔抵咯咁样。明明佢买三送一噶嘛。啊，嗰边有新，哎，嗰边有新新嘅老公。你成箱搬过嚟啊。 成箱。 啊，唔系，我要佢买三送一啊嘛。我有三，即系我要攞四件啊嘛，系咪？ 我唔系做理货员嘅，点解要我搬呢？ 咁你唔肯搬，咁你叫嗰、那个理货员去搬啦，咁样。 人哋执紧货啊，你唔好烦人得唔得啊？ 咁我要我系顾客嚟，咁我买嘢噶嘛，咁佢执货咪执货咯，咁我嗰啲罐头冇晒，咁咪要加货噶啦，咪要加啲新上，唔系我点卖啫？ 你自己嗌。 啊，先生先生，唔好意思，阻咗你啊，阿先生。 太太有咩帮到你啊？ 啊，即系咁嘅，呢、這个罐头汤咧个架上面得翻两罐啦，但系咧我又想要多两罐咯。我见你喺度啊，诶，嗰度系咪新新货嘅？你可唔可以咧而家帮我攞翻落嚟咧？我想要多几罐新货，好唔好 啊？啊，太太唔使咁心急噶，你等等先啊。 唔系，我惊俾人抢晒，你明唔明啊？ 得，你帮紧你啊！我而家就搬呢一箱货过去嗰边先啦。 OK， 唔该晒。咦，喂！你又话去搬嗰箱货，你去边啊？做咩调翻转头行嘅？你咪帮我咩？ 哎呀，唔得啊！嗰箱货太重啦，我自己一个人搬唔到啊！ 吓，咁又点啊？你搬唔到，咁叫我帮你啊？ 哎、 我老公又云博， 你唔好失礼人啦、 啊！咁系啊嘛！ 你听人讲啦，如果你明知自己一个人系唔够力去搬嗰箱货，你仲夹硬去搬，你咪斩整伤自己。嗱，所以咧呢个理货员咧，佢去搵人帮手一齐搬咧，系好醒目噶。望下佢牌先， 哦、 啊，佢叫 Vincent 啦、啊，呢、啊這个醒目仔啊，呢、這个。 你要搵人帮手，咁老公你帮我帮咯。 哦，唔使唔使唔使。 我哋呢啲点可以叫顾客帮手搬货嘅咧？嗱，你哋等一阵，咁等我去揾。 哎呀，揾你，你揾同事帮手好耐噶喎，你个同事都忙到一头烟，咁边得闲帮你手啫？得啦，哎呀，啲人头发叫我 帮 嘅。 太咩啊？其实咧，我只系想去揾一架适当高度嘅手推车，将箱货咧就推过嗰边，咁就唔惊扭伤腰咯。 哦，攞个车仔咋？哎呀，咁你快啲去揾架手推车啦，我喺度等你啊！你快啲啊，蚊间俾人啦，排晒队攞噶啦。 你冇失礼啦，哎呀！ 哎呀，太太，你要嘅罐头啊！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真系 走啦走啦，喂，攞咗罐头走啦，唔好阻住啦！哎呀，我翻去睇波啊！ 我冇阻住啊，我仲要睇嘢噶。啊，呢架手推车都好似几好用咁，你摆货上架都好容易啊，嗬？啊，咁啊唔使成日踎低起身好箭头云，咪几好啊！呢间超市真系， 哎呀，你又 丰收超市， 你又冇车牌，你留意人哋嘅手推车做咩啫？ 做咩啫？哦， 我话你听啊，一啲都唔容易啊，其实系好容易。扭伤先真啊！ 咩啊？有个手推车都容易扭亲， 所以你咪要将啲货啊摆喺佢腰部位置咯，譬如放喺手推车啊，或者抬住上去啊，咁你咪可以唔使执货嘅时候咧，成日重复做弯腰嘅动作，佢系为咗避免自己啊唔好受伤咋。 哦，咁如果要将嗰啲货摆喺高嘅位置，咁啊重复伸长双手去摆嘢嘅话，好易拉伤肌肉嘅喎，系咪咁样啊？ 嗱，太太唔够高嘅话咧，就可以揾一个稳固嘅脚踏或者合适嘅轻便工作台嚟帮。手千祈唔好夹硬嚟，因为如果手部过分伸展去摆货嘅话，好容易会整伤噶。 你睇你睇你睇，佢只手摆到咁高上去，几大阵臭狐味，系咪好容易整伤我哋咧？ 我真系咁，佢建议医咗嗰啲味先系好啊。喂，老公，你咁高，你去做呢啲超市货嘅，原本一定要请你啦，系咪先啊？系咪你高唔使用嗰啲啊嘛？ 可以走未啊？ 啊，唔好，讲得阵先啦。啊，因为要冷气啊，老公，咪翻到屋企啊。你讲开摆货咧，其实咧有冇咩特别嘅标准嘅咧？阿 Vincent 哥哥啊，定系咧你哋嘅职员咧中意咧将啲货摆喺边就摆喺边啊？ 你副废话咧，梗系有安全守则啦，人踢波都要跟球力球例啦，你走啊好唔好啊？你 乜嘢啊？咁你又识嘅？点解你做过咩？ 我啊，以前 part time 嘅时候啊，我系楼下超市啊仓务员之草嚟噶。 哎呀， 当时有边个仓务员里边嗰啲执罐嗰啲阿姐冇暗恋过我先得噶？ 手长脚长同埋你冇味啫嘛， 一啲经常用到嘅货物应该摆喺较容易攞到嘅位置，最好就接近腰部嘅水平。 嗱啱啦，同埋咧公司亦都提醒我哋搬运嘅时候咧，唔好将啲货物搭得太高，惊咧会阻碍到视线，容易产生碰撞啦，或者系棘到造成意外嘅。 咦，点解有人整啲嘢咁样嘅吓？ 哎，唔好意思啊，两位，我都系去做翻嘢先啊。 喂，你去边啊？你都未执完啲货喎， 做乜嘢啊，老婆？ 咩啊？ 你听唔听到嗰度有人啊跌烂咗块玻璃啊嘛？咁阿 Vincent 哥就梗系过去清理噶啦。 佢一个员工咩？ 系啊， 倾紧偈咁我哋。 哎呀，太太，无论咧系玻璃碎好、水渍、油渍、杂物啊，都应该要尽快清理，抹翻干净噶。如果唔系咧，好容易跣亲人、跣亲自己，后果好严重噶。 我都摆喺度啦， 都未够噶。 咩啊？ 就算你清理咗啲玻璃碎水渍之后咧，如果笪地啊未完全干透啊，你惊人跣亲咧，一定要摆翻一张牌喺度，小心地滑警告呢个范围，大家行过一定要小心啲啦。 诶，其实我成日见到呢啲咩小心地滑，都唔知佢前面后面先系嗰笪小心地滑嗰个地方嘅。 嗱，太太，小心咧就真系好重要噶。嗱，咁总之咧，大家就 你走啦，你走啦，系啊， 喂，多谢啊，咁啊。大家多多帮衬啦吓，咁我去做嘢先啦。 哎呀，我唔阻噶，我睇倾得阵都唔得咩？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如果有任何咧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噶。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就嚟放 lunch 啦吓，就嚟十分钟就一点咧，又系卖大包益街坊啊，送你明星减肥法。 喂，其实好多年中咧，有好多啲明星咧都有佢自己本身咧嗰啲减肥方法咧，就话好得啊 work 啊咁样噶噃。 嗱呢个咧据讲啊， 是有减肥前同减肥后先，定系瘦咗之后肥咗之后又倒翻转张相啊？ 嗱，据讲吓，佢话咧呢个系一个咧台湾嘅艺人嚟嘅。佢咧就系、是自己好肥嘟嘟嘅，佢话咧佢用咗一个方法减肥成功，咁可能你话咁，但系呢个台湾艺人，我哋唔系好识佢，冇乜说服力，所以唔紧要。 我咪就睇重点。 唔系，都唔系，我哋都系贪慕虚荣嘅。 哦，好 啊。佢咧就算喺台湾度咧 sell 嘅时候都系咁讲噶。但不是单是我用这个减肥啦。 啊，连边个都系嘅，我即系好似等于你话霆锋系你个 friend 一样。 华仔也是用这个方法减肥的。 谁是华仔？系 刘华。嗱，华仔啊，就系刘华。 就刘华。 冇错。所以 边个华仔先？你呢个一定边个？ 嗱，劲好多啊！所以今日咧， 华仔都用佢。 我见啲报纸咧去报呢单新闻咧，都系写住。刘德华都用呢招嚟减肥， 嗱呢啲咪就系标题党咯。 但系呢个系成功嘅，真嘅嗱。然后咧，大家就即刻眯埋谂一谂啦。 跟住等郭富城又嚟同你咩赚钱 系 咪？ 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佢话嗱喺你想象中嘅刘德华，无论你系几多岁中意佢都好啦，你系十六岁开始中意佢啊，定系嚟紧廿六岁中意佢，佢有冇肥过？ 咁就真系长期高企。 嗱，我哋唔好咁快答，你眯埋眼谂三秒先，以示诚意。 我冇见过刘华肥样。 二一。好，我哋睁擘大眼，各位信众，好似宗教一样，各位信众，你有冇见过刘德华肥啊？我真冇啊，真系冇啊，系啦，冇错啦。点解咧？ 就系因为用咗呢一个方法，所以刘华到今天啊， 系啦， 四十年啊出道吓，都系冇肥过一点嘅。 冇错， 佢啊， 想唔想识？想唔想用？ 拍个瘦身男女，佢都夹硬要着嗰套衫先肥啫。 哇喂，好有说服力喎！你谂下嗱，我哋如果用四大天王嚟计咧，咁其他嗰个天王咧都偶然啊，你都会见到有少少发福啊。 郭富城我都冇见佢肥过。 冇错，郭富城都冇肥过。 嗱，咁又明喎，因为佢长期跳舞嘛。 系啦，冇错。 啱先？嗱。黎明咧，佢都 有 半个嘅，系啦， 系啦， 学友都 keep 住唔系肥嘅。 系啊，其实咧，严格嚟讲咧，四大天王咧系真系从来都冇见过有所谓话哦，做咩发福豆腐花咁样咧，冇噶。冇变发福豆腐花，冇嘅。 其实啲艺人就真系都 keep 得几好嘅， 系但唔系个个咁容易噶。 咁你话发哥啊？ 发哥系， 发哥有肥到咩？ 系啦，冇错。好啦，咁究竟呢一个刘华华仔啊，华仔也是用呢个方法啊减肥的。 做乜人啊？ 系啦， 系 佢就有个名嘅， 说 叫做刘德华168断食法。 哇！喺有嗌咪揾嘅， 嗌揾噶 刘德华一 好似我哋嗰 阵 时咩九四八疯狂问答噶，佢呢叫做168。断食法，然后就系吸引人，同刘德华都用咁样。 OK， 系啦， 呢个标题够吸引， 够吸引啦。 卡唔卡？我想问最尾， 唔卡嘅，辛苦啫。我觉得系辛苦啫。佢 一六八系咪都系讲紧钟数啊？ 时间同时间有关， 系啦，日子就唔系时间。 好啦，咁佢咁讲嘅呢位台湾嘅艺人咧，佢名叫刘以金。 嗯， 佢就话咧，佢自己本来咧就肥嘟嘟嘅。咁咧，而家就用咗呢个方法咧，佢就减肥成功。咁咧，佢就透露咧，刘德华亦试用这个方法啦。好啦，咁我哋公开个秘密系点样咯？佢话咧就咁样嘅，夜晚七点之后唔食。 嗯， 夜晚七点之后唔食，几时先食咧？ 第二朝晏昼一点先食。 第二朝嘅十一点，朝头早嘅十一点先至食。 哦， 咁点解同一六八有咩关系咧？佢话咧嗱，七点到十一点咧，嗰度争咗几多个钟咧？ 争十六个钟， 呢十六个钟咧，佢就系呢一个关键嘅地方啦。系啦，呢十六个钟咧，佢就话系爱嚟咧，俾你身体咧系我嚟休息。 哦、 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十六喺里边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喺里边啦咁样。嗱、 哦， 咁一阵再讲佢细节啦。咁可能你话喂，你想听多啲佢效果究竟有几咁夸张咧？佢话喂， 先讲个八咧。 一阵再讲埋出嚟。佢话咧，佢嗰个重点咧就系话，佢半年之内咧，呢位刘尔金艺人咧，佢用呢一招咧，半年之内啊，佢话瘦咗咧34公斤。 一年啊？ 半年。 半年34公斤。 34公斤。 60几70磅。 系啊。半年，即系如果阿田你而家几多公斤话？百几公斤啊？ 我唔计，点解当只猪嘅咩？有几多公斤？ 百几磅，你百几磅？ 百几磅啦。 即系如果你有76公斤，啊唔系你有几多公斤？总之你自己计啦。 六啊零啦。 你60几公斤，你瘦一半啊？ 六啊零 kg 系咪公斤啊？ 点啊？你又越嚟越多啊？ 60几 kg 好似系啦，系啦。喂，佢、 okay. 半年可以瘦34公斤喎。咁夸张啦，咁样 佢真系半子嚟嘅，真系好肥嘅。 系啦，系啦，咁咧，佢点解话呢个168系咩意思咧？原来就咁样 嘅。我知啊，十六头先我知道啦，16个钟头咧 就唔食， 唔食，跟住剩翻喺8个钟头里面食。 冇错， 11点到7点食。 系啦，系啦。 我数数头先，八个钟头喺嗰度啦，168就系咁嚟。 所以佢话咧，所以168咧就话咧8个钟头咧就随便食，但系括弧下。随便食都不能够放任噶吓，咁所以咧16个钟头咧就唔食，呢、這个咧就系佢哋认为咧嗰个所谓168嘅原则就系咁样嘅。咁咧然后咧医师咧亦都有佢同场有好多医师喺度接受访问啦，佢就话系嘅嗱，佢原本咧110公斤，用咗168段食法之后咧就得翻咧即系呢一个70几公斤，即系冇咗60几啦。 咁期间佢哋都要即系喺嗰8个钟头进食都要分嘢噶嘛？ 系啊，仲要咁样嘅。佢首先咧，佢仲会俾两个概念你咧，就系话，当你系呢个夜晚7点之后就唔食啦，然后第二朝11点先食啊嘛。佢话咧，你就将佢理解成为咧，你食咗一个好晏嘅午餐， 食咗好晏嘅午餐， 同埋食咗一个好早嘅晚餐。 哦， 因为七点之后就唔食啊嘛， 系啊， 即系话你嘅晚餐咧，最后晚餐咧7点之前就已经食完啦， 系啊， 所以就系一个好早嘅晚餐，然后你第二朝11点就开始食啦，就系一个好晏嘅午餐、 哦， 你其实变咗一日食两餐， 系啊， 佢就变咗咁样啦，你一日食两餐、哦，一个晚餐一个午餐，只不过咧两个时间、 啊、中间就唔食噶啦，又 头先咪话咯，你16个钟都唔食噶啦， 我知咁16钟头唔食唔紧要，因为夜晚会瞓觉啊嘛，咁跟住第二朝只系晏啲食啫，但我讲紧8个钟头里面系11点食嘅早餐， 跟住你咪食到夜晚7点又唔食咯， 咁但系中间3、4点冇得再食多餐噶， 可以又唔食啊嘛，哦、但系佢话你可以用呢个嚟理解咧，就系话你启动自己食第一餐咧。就是一个好晏嘅呢一个嘅午餐、然后最尾嗰个晚餐咧就是一个好早嘅晚餐咁样啦。好啦，咁究竟咧如果夜晚所谓嗰8个钟咧，随便食系食啲咩咧？嗱，你就要坚持学佢咯。 哦， 佢话佢会食啲咩咧？ 咩啊？ 好阴功噶，真系。 吓，挨饿噶。 佢要食有机豆浆啦，食坚果啦，食面包啦，咁样食。 吓，佢当我自己雀仔啊？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佢话咧，如果咧真系咧夜晚咧有阵时要食饭咧，焗住要食咧，即系可能七点前佢要食啦。佢会食啲咩咧？就系食鱼咯。 哦，斋食鱼。 食多啲海鲜，佢话咧就唔食红肉啦咁样。所以咧，佢再访问埋个营养师咧，佢都系咁讲嘅。嗰8个钟咧唔系放任嘅。如果你个8个钟咧系咁食巨无霸咧，佢话都唔得嘅。 系。 佢话嗰8个钟咧，嗱阴公，嗰8个钟你要食咩咧？蔬菜啦。蛋白质啦，就 系 头先嗰啲咧，即系优质嘅淀粉啦，系啦、 啊， 所以咧佢话你 可以食雀仔粮食，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啊，真系。 咁冇啖好食，咁梗系瘦啦，都唔使讲嗰个咩168啦，已经。 佢有阵时咧，佢就食咩咧？食馒头啦，我睇个餐单 有 啲咩？ 淀粉质俾佢补充嘅。 系啦，佢会食馒头啦，然后咧就会食一啲面啦，总之就唔会有咩大鱼大肉噶啦，咁样，咁然后仲要食米饭都有。咁但系咧，佢话你就要 根本就系嗰个叫做咧，嗰啲餐唔丰富咧，冇汁啦，跟住冇红肉啦，咁啊少淀粉质啦，咁其实佢唔使168都瘦噶，我想话。 但系唔系，佢话咧，因为咧，唔可以不停食啊，因为佢话168咧，佢认为嗰个重点系咩咧，就系有16个钟头咧，俾你个肠胃休息。咁样不停系休息，然后咧你一启动嘅时候咧，就食啲好有营养嘅嘢。 哦，够营养嘅。 系啦，够营养嘅，但系唔好食咯。 哦，喂，人哋成年落嚟噶咯，佢做 artist 嘅，即系话佢要不停登台啦，同埋佢声称啊，华仔都用呢招噶， 系、 啊，你睇华仔几多动作，成日同你跳舞， 华仔边有瘦过啊？ 唔系冇肥过啊？ 都系活力接拍搬文化噶嘛佢。 所以呢个 lunch 啊，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尝试一下咧？听日再见， 拜拜。